喂，hello，有啲诡异啊，今日点解咁讲呢？原因就系、是用开 YouTube 嗰个后台呢，以前我就将嗰个 live 嗰个 link 去 share 俾 Facebook 嘅时候呢，以前有一个独特嘅 path 嘅，即系嗰条 link。咁咧嗰条 link 咧用完之后呢，完咗个节目呢，我就咩都唔使整。咁嗰条 link 呢就睇返 archive 嘅。咁今日发现呢，嗰条 link 呢 share 咗出嚟呢，就写住 youtube.com/channel， 跟住到 stagetube， 跟住 slash 呢个 live 就得喇喎。咁但係好明显而家呢个 live 呢，呢条 link 呢淨係 for live 啦。咁以前就唔係㗎嘛，佢独立变咗一条 link 呢，嗰个 URL 呢就係等于你之后个 archive 啦。咁呢個就一陣間，我可能要再拎多一次先至可以人哋睇到 archive 咯。咁我唔知點解啲 YouTube 啊、Facebook 啊，即係人手太多啦，即係太多嘢諗啦，即係太多嘢新嘢要改進，或者有啲咩新嘅 activities 啊，或者啲咩 movement 啊，咁令到佢不停咁要改呢啲咁嘅規矩。咁所以有時候幾 confuse 嘅，因為突然搞咗好耐，我點樣揾翻嗰條？好似以前咁一條 link 就做曬兩樣嘢呢，咁而家就唔會冇咗。咁另外發現呢，今日個 live 嘅人數呢唔應該少得好交關。咁呢、這個都唔使點解釋㗎啦，可能去咗街呀，或者好悶呀，或者各樣。咦，睇下有冇聲，即聲 OK， 我睇個表係 OK 嘅，因為而家呢度好古怪嘅，冇嘢都好似爭一格喎，見到細聲咗少少。开多架先，好冇啲？好冇啲？而家呢拆咗，得咗。O K， 好似拆一格都 O K 喎。以往觉得，好啦，就咁啦。咦，今日哇，点解突然间人系少咗？不过呢就多 super chat 喎，咁开心嘅。哦，我知，因为今日凉头啊，因为有银行见到嗰个全嗰架入票機呢竟然排隊嘅，因為平時我哋呢啲自由工作者呢收到票嘅時候係任何一日㗎嘛，咁呢通常嗰一格呢都唔使排隊嘅，反而有啲提款機要排隊嘅，咁但係今日見到入票二呢就排好多隊，咁應該都關事啦。咁同埋月頭呢，大家梗係出去消下費呀，約行輕交下，食下飯飲下嘢呢，都影響到嗰個收視率嘅，我相信。咁尤其是我哋呢自由工作者呢，有時放咗假都唔知原來嗰個係假期嘅，出到街咁多人先知嘅。咁但係當人哋家庭日嘅時候，我哋可能要開工嘅，咁就係因為咁樣呢，所以無日無知嘅，啲時間嗰啲全部都掌握唔到，咁都冇所謂嘅。咁但我點樣可以 pop up 返先，等等先，睇下有冇改變先。因為我要 pop up 翻個 check room 咧，我先可以喺 Siri 嗰度讀到嘅。因為原來我用 Firefox 咧，佢個 Siri 唔係好 support 嘅。咁所以其實咧，以為 live 好容易，表面都好容易 live 到，但係我真係好多嘢搞嘅。所以一定要有個人推麥咧，就為之 pro 咯。我覺得 OK， 搞掂咗。好，首先打招呼先啦，搞唔晒啲嘢啦。咁多謝 live 嘅朋友啦，入嚟捧場啦。另外呢就多謝而家聽 archive 嗰啲朋友啦，即係網台 app 嗰啲朋友，就又再次一次鼓勵返，假若你而家聽緊 archive 嘅時候，咁呢個就唔係 live 啦。咁但係 live 有個好玩嘅地方呢，就是、大家可以一齊入 chat room 嗰度即刻傾偈。咁我要搵阿 Siri 呢就幫手讀你哋嘅留言嘅，即係例如咁樣。 Ultraman 數九十六報道 ，Hello Nicola Wing， 大 力水手789探長好，劉仁生 Hi，Hello Generality，What is Serenity，Hello Hello 探長 ，Hello 大家好 ，Omizuka 64大家好啊，岳圖耀港幣12.34元， 喂 ，Thank you， 是為神宏懷。 粉底片乌海明波海老探戈美兰海美五排队等厅。大家好，慈母女港币50元。 喂 ，thank you， 你新过呢个名未见过。 Ultraman 数96 ，Cool Deal Good。 咁啊，够啦 ，thank you。 海探长 ，Angel 女探长， Hello. 大家好，今晚冇收到提示 ，sorry。 哎呀，点解咧？今晚系咪大家都收唔到提示咧？阿监制收唔收提示咧？ 我有、 啊。哦。監製有 Stephen McCaughey 近海探長 Nicola 聲畫有少少唔同步， 搶 及 Nucky Brown 探長好，前面女海探長 Samuel Clark 啟路探長白君狼海 Hello， 喂 T-Mono 你是不是改了名字，因為你是第二個 account 呢？因為我很少可呢見到有人第一次見到一個名字就會 Super Chat 的，這個世界上哪有這些大富豪啊，是不是？即是不識的素未謀面都走來 sponsor。 Mono 是 有 PayPal 哦，但是 T-Mono 是不是同一個人呢？哦，那可能、啊、Mono 可能很少聽 live 的，那、啊、anyway 多謝多謝。那有些朋友呢不知道什麼叫 Super Chat 不要緊，你見到個留言板上見到一些彩色斑斓的橫條呢，那些就是 Super Chat。咁咧就喺下面你哋嗰個留言板旁邊有個四四方方嘅dollar sign咧，你 click 落去你就知道點樣做噶啦。喂 ，hello 店長你好啊！哇，店長咁早入嚟嘅，今日係咪早收工咧？啊，都唔早啊，其實都夜。 Mike 黃 Hi 探長店長報道。 Yeah. OK， 阿俊又收到提示喎、哦。喂，阿俊你好 ，Man Bob 你好，你都收到啊？咁 good 啦、啊，喂，今日咧其實個話題咧真係恕我大鄉里啦。即係呢啲不嬲都好少屋企煮飯咧，甚至乎屋企煮飯咧都係買埋啲劣食嘅食材。原來係啊，即係以前以為去 City Super 買好貴，但係點解咁貴咧？係咪因為淨係 brand 咁簡單？即係因為呢個理由令到人哋啲嘢咁貴咧？咁原來琴晚咧約咗阿店長食飯咧，原來即係佢哋識嗰個層面咧，佢識嗰啲嘢或者見識過嗰啲嘢咧，我真係從來諗都未諗過嘅。即係原來平時食咗咁多啲激素啊，或者嗰啲哮喘藥啊，即係總之一啲嚟自平價嘅食材嘅生產地啦。咁我諗通常咁樣講咧，即係你而家以為我話緊大陸啦。咁大陸固然係啦，咁好多地方咧，即係最近我聽到有個消息咧，就係話竟然電視機有人叫人哋食咩40几蚊一隻雞定一隻鴨咧，38蚊定39蚊一隻鴨咧，咁。我聽落冇乜感覺嘅，即係因為我食琴唔知個價嘅。咁原來呢，即係琴晚嘅飯局呢，原來佢哋大家都係做呢個食材嘅行業嘅。咁其中識咗位朋友啦，新朋友啦。咁佢原來係即係喺呢條生產線嘅，即係生產線好似講到好工廠咁。其實原來呢，即係香港都有人養雞啦、養魚啦，同埋種菜啦。咁我覺得佢哋呢啲同我差唔多年紀，或者比我更加細嘅，可能接掌咗老豆嘅生意啊，即係以前係做開魚場、雞場嘅。咁但係到呢一代，可能去外國讀書，見識多咗嘅時候咧，即係發覺原來問題真係好大嘅。即係正如我晏晝我出咗個 post 咧，即係大鄉里咁樣話，哇！原來真係陀地雞係咁樣嘅，啲味道真係係老味嚟嘅呢啲。即係我細個食雞嗰啲味咧，即係已經好陌生㗎啦。即係其實我以前未 keto 之前咧，我差唔多唯一食嘅肉就係雞啊。原因就是我 keto 之前，我是盡量都不吃四腳爬爬的動物嘅，即係哺乳類嘅，因為覺得有啲覺得殘忍嘅。兼夾我是食咗兩年幾咧，即係我好想淨係食素，但係又做唔到，因為食素嘅 item 咧實在太少選擇，同埋太多嘢冇益。即係例如你食素，如果你淨係可以食菜，咪 OK 咯。咁菜有農藥啦，咁你頂得順咪得咯。咁但係譬如食豆類啦，又有雌激素啊，咁食太多澱粉咧，個人又身體唔係幾好啊咁樣。咁後來令到我放寬咗咧，就食啲唔係哺乳類嘅動物啦，即係食雞鴨鵝啦，同埋素啦咁樣，魚都食嘅。咁原來呢所有嘅食材咧，即係背後生產嘅過程咧，即係點解去到你個超級市場度咁平都買到咧，甚至乎最近有啲名人即係出名嘅教主送食嗰啲人咧，就話30几蚊一隻，仲你知即係有啲好乞人憎嘅嘴臉咧，就係、是、你俾個檔販或者俾個生產商賺到1蚊都覺得蝕底嗰啲人咧，即係自從有阿鄭裕玲 N 年前 教人哋點樣買嘢，點樣享受服務嘅時候，嗰啲港女咧就根深蒂固，跟住至到劉德華又話要服務態度又點，收人錢又即係停留，即係去到呢、這個似乎係細個嘅時候個觀念咧，就阿媽去街市同啲街市佬、街市婆、雞佬、雞婆嗰啲溝通咧，即係嗰個人情味好豐富嘅，即係有時。即係搭棵葱啊，或者斬多少少第啲下難嘢俾你啊！即係有呢個關係嘅時候咧，似乎當時嗰個買賣雙方咧係唔會咁斤斤計較嘅，比較上哇！但係今時今日咧，即係我記憶中咧，阿鄭裕玲有個消費者委員會嘅廣告，佢一種嘴臉咧，就直至到而家都見到嘅，即係益咗人哋一蚊，益咗人哋兩蚊咧，好似好大件事咁嘅。但係你走去人哋嗰個檔口嗰度破壞啊、揀嘢啊、撳笠曬啲生果啊，即係佢哋覺得應該嘅。喂，消費者就係咁噶啦。喂，今時今日揀都唔俾揀啊咁樣。咁你可以揀，但係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欠缺咗一種即係雙方嗰種關係同埋同理心啦，同埋我認為直頭係自私添嘅。即係你自己攞曬著數就得啦，人哋你完全唔諗人哋嗰個無論店長又好，即係雙方個客有，咁當然你話梗係唔係個個客都咁衰啦，咁呢個梗㗎啦，咁納稅黨裡面嘅唔係個個都係納稅黨啦，係咪？即係講呢啲係多餘嘅。咁咧，即係你見到個現象咧，就係我似乎就係咁啦。尤其是咧，即係大家都傾開咧，啊，今日嘅老人問題咧，的確好嚴重啊！即係唔係老有所依嗰啲嚴重啊，係啲老人家咧，今時今日係比起我哋細個對老人家個印象係好唔同啊！因為細個嘅時候，老人家係比較 humble 啲啦，就下下都即係你會擺出一個慈祥嘅面孔啦，同埋佢老人家某程度咧嗰、那個道德水平係高啲嘅，因為唔想教壞細路咁樣，咁所以佢哋咧同輩之間我唔知係點啊，但係起碼對後輩嘅時候咧，即係你感覺上老人家都係善良啲嘅。哇！但係今時今日咧，真係大嶺落，即係每日都要接受到一啲廢老嘅襲擊嘅，我嗰條翻工或者出街嗰個路線，例如食嘢嘅地方啦。搭車的地方啦，成日都開住個電話咧，喺度即係開大個喇叭啦，喺度聽佢哋嗰啲粵曲啊、時代曲啊，或者睇佢哋啲劇啊，甚至乎睇多數都係講國語內容嘅劇啊。咁我覺得好討厭嘅，同埋咧你啤一啤佢都好似殺死人咁喎，而家啲老人唔知點解。咁所以，唉，我都講過90多次啦，即係送暖行動咧，我都未得閒眾籌，兼夠咧 sticker 又未整，咁啊仲爭好多數。咁如果即係有聽過之前嘅9/24都知道講咩 sticker 啦啩，係咪？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眾籌嘅話咧，即係你唔使而家即刻 super check 嘅，我計唔到數嘅。咁如果遲啲我真係要搞一個 plan 咧，就希望大家個眾籌咧會印貼紙啦，同埋買一啲揾一批咧10蚊留下嘅 headphone 咧，就大家分咗去。咁出到街咧，見到啲老嘢咧喺度開大個喇叭咧，咁你及清楚個頭啱唔啱先？如果唔係，俾佢串就冇人啦。即係因為我眼見多數人都係用 Android 嘅電話去播嘢嘅。咁嘅時候，如果你有 headphone 送俾佢，咁你現場好善意話俾佢聽：，喂啊，你係咪唔記得戴 headphone 啊？阿伯咁樣，咁咧就送咗俾佢，咁啊即刻已經解決到好嘈嘅問題啦。如果唔領你情先開波都唔似，係咪？ Can you chow hi, 探长 Hello. Timono, 探长是同一人小出星车。 Oh, okay, thank you. 探长报道 Hello. 请做女探长，我有隻3岁大猫猫同我相依为命，好有性的。 Hi. 我好像47 Eddie. Hello, 探长 Hello, Eddie. 各位好 Striven, M-A-C-A-U, 凡事走向极端都有问题。尽量大家好 first time listen 93 live. 喂， 探长 ，thank you，June 咧系咪我识噶？应该唔系我估，因为我识嗰个咧系追星嘅，即系好中意 P 嗰啲歌 ，June 咧应该唔系一个，因为嗰个年纪应该唔会听嘅，只有听咗 P 啦，系咪？喂，咁咧就头先饮晒杯嘢又唔记得针添，唔紧要，因为而家已经有少少口干啦。咁咧，因为哇呢几日啲天气黐线嘅，连续唔知8日定10日都超过33度，系咪神经咧？喂，咁咧，所以咧，我哋啲貓咧都熱到死曬蟹啊！即係有時，唉，呢、這個地方即係 office 擺啲貓喺度咧，有時出咗街咧唔開冷氣咧，佢翻到嚟咧已經，即係好似嗰啲做異形嗰啲片咁咧，翻到嚟全部冬眠曬，喐都唔想喐身就你出嚟，好陰功。但係如果長期開冷氣咧，唔係冷氣死啊，佢死喎，咁點算咧？喂 ，hello， 我見到阿 J， 喂，大家如果识得阿 J 同打个招呼啊，入咗嚟。 Canis Mu K Hero Hello 探长 J Choi 送暖行动 ，John Ryu Hi 老探。 Hello， 嚟自日本嘅 Canis 认得你，因为你个姓系日本人嚟嘅，李先生嚟嘅系咪 ？John Ryu Hi 老探，清 Hi 探 ，B B 好耐都听唔到 live。Nicola 和我没试过搭巴士，有个阿叔开大声听歌又戴住 headphone，不过佢个 headphone 冇插落个机度，笑爆嘴。The lone never met but listen since C M M H K breast statue to Sing J。 哦，哇 ，John 非常之清楚啊。C M M H K 系咩嚟？我就反正唔知咯。C M M H K 系咩？请问？哦，監製行開咗添。做嘉賓 ，stage two 跟住城寨 ，D 一百 ，DBC 都冇嘅。咁啊，我大概知道咩年份啦。但系 stage two 同埋城寨又有個斷層嘅，唔知咧。咁 forum 你有冇聽啊 ？forum， 喂，咁我斟杯水先，唔好意思啊，你繼續打住招呼先。Hello， K， 唔係阿 K 啊 ，J。咦，阿監製都話有些少甩嘴喎。哦 ，commercial radio 即係商台，係咪咧？唔知道。喂，鄧武飾 ，hello 你好。 Jack Music M B 鄧武飾 C M M H K 商台。 哦呵，大蘋果時代。John 係咪女士嚟嘅咧？我想知道。 C M M H K 是大苹果时代无听 forum 自己年龄。 O K， 我因为咧，其实你讲开 C M M H K 咧，即系令我有啲新嘅回忆啊，即系唔系新嘅回忆，即系回忆翻某个时段啦。因为大苹果时代好似系佢开台嘅时候，定系唔知系中途停咗又开台嘅时候，我帮佢手。錄過音嘅，即係喺我個 studio 錄過嘢嘅。咁我好似做過一集半集嘅啫。咁咧，當時大蘋果時代背後咧有個叫 Max Citizen， 唔知道你有幾多人識得 Max Citizen 咧？咁 Max Citizen 係咩嚟嘅咧？就嗰陣時因為咧用蘋果電腦咧，都冇 iPhone 添啊，係一啲少數嘅分子嚟嘅，即係一啲另類嘅人嚟嘅。咁啊背後咧，即係你支持一啲咁弱勢嘅社群嘅一啲企業咧。你都需要吃盡苦頭嘅，因為你出到街咧拎個花牛出嚟，人哋又唔食啊。同埋我哋嗰種用得呢個電腦嘅人嘅諗嘢嘅方式咧，同埋價值觀都好唔同嘅。咁你變咗同個主流社會咧就格格不入啦，同埋有時有啲拗撬嘅。咁於是乎咧，你被邊緣化嘅一班咧就會自動咧走埋一堆噶啦。咁於是乎嗰陣時咧就直頭係會參加啲聚會咧，就係、是、一個Max Citizen 嘅聚會嚟嘅。就係話蘋果公民咁嘅意思啦。咁啊，會長咧就係阿 Derek 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識佢咧？咁咧點解我突然間見到 John 加埋呢個 Max Citizen 咧，有啲記憶咧？原因就係嗰個記憶咧，就係、是、我嗰陣時就喺 Max Citizen 嘅聚會裏面咧，就示範點樣用一個蘋果電腦，用一個 GarageBand 喺 live 咧，用半個鐘頭做一首歌出嚟。咁又唔係啲咩神乎其技嘅，係好多年後周博唔係周，即係好細隻眼嗰個歌星叫咩啊？嗰、那個叫周咩啊？周杰倫都試過喺啲綜藝節目度做呢樣嘢嘅。咁當然咧，周杰倫又點同我啊？即係做乜都好多人睇，好多人瘋傳噶啦。咁我諗睇過做呢個 live 嗰啲人咧，都我諗30、40個到啦。咁其中有位女士咧就坐第一排嘅。 佢咧就一路都好聚精會神咁樣睇我點樣做音樂，但係一路皺住個眉頭嘅。咁我以為佢咧啊，即係咁聚精會神，可能佢都係做過音樂，但係唔熟咁啦。咁但係點知做完之後Q&A 嘅時候咧，啊我主動問佢啦，啊你有啲咩想問啊？即係你頭先見到你咁多疑問，跟住問咗一條問題咧，我係罕有地答唔到佢嘅咧。佢就問我啊，你做音樂係做乜嘅咧？做咩要做音乐啊？做咩要作曲啊？咁有啲歌做咩仲要作啊？咁样即系问啲咁嘅问题咧，我 O 咗嘴成 dead air 咗15秒，我先尴生答到一啲尴硬答嘅问嘅嘢咯。因为当时我真系谂唔到咧，啊，原来冇人知道系冇人 care 咧，首歌系原创嘅，一只歌系有人逐粒揿出嚟生出嚟，有个 generator 或者有个人有 creator 去做一只歌出嚟嘅。咁所以，唉，嗰次又之後最後一次啦，我之後都冇試過做呢樣嘢啦。咁原來係一個主流社會咧，你無端端做一隻音樂出嚟，係人哋唔知你做咁乜，唔知為咗咩要咁樣做嘅，好奇怪咯。即係聽緊咁多音樂，究竟係咪冇人作都得嘅咧？咁其實好多現象都證明咗咧，原創音樂咧，香港嚟講咧，係冇人尊重都唔緊要，係直頭係。大惑不解啊！即系唔知点解音乐原创啊？喂，你唱人哋啲歌咪得咯？什么原创啫？又要我嘥时间去重新适应，又唔好听。新嗰啲歌声都唔知道唱乜，一只我都唔中意，我净系中意听梅艳芳嘅啫。咁但系梅艳芳啲歌边个作嘅咧？除咗 George Michael 之外，系咪？唔知點解咧，又突然間又罷工。好，咁我 skip 咗一個先。咁啊，春六。 春 Ryu J 一副醉臉傻痴痴 J Angel 雷花 J 出回送暖行動一定要做，我都會做。 哎好啊。 康喜探長 ，Hello 康康。 Henry Kim 遲咗少少。 唔緊要。 J 出回去啦。嗨，同以为真系送暖， 系咧。 Lum Derek 系我旧同事。 哦，明白。 Lum Sorry 麻甩佬一名客系成日 email 俾人叫梁小姐， 哦 okay、 同时惯咗俾人叫转六月。 OK。 Check MB 邓无色 J 不想说话像冬天。J 再送嗰阵一定要拍片。Gary Lee 喺度老氹， 微 信王好哲学嘅问题。 系。 进阶 Hello 探长。 Winston 是讲紧边个哲学问题呢？是不是有歌先定有作曲者先呢？是不是这个问题 ？Jun 系啦，叫 Jun 都成日俾人以为女人就系奔脑咯。仲有就系、是、龚石良都系 Jun。 近 Loon Eyes 点解想作歌系哲学问题 ？No man high high 探长 ，Hello William Chan Hello。 我唔系，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已经咧，即系将嗰个装闲。嗰、那個概念已經越嚟越模糊含糊啦，已經。我諗未必一定係就係香港嘅，即係呢一代啲細路咧，假若佢淨係中意聽嗰啲 rap song 嗰班咧，因為 rap 嗰啲 thinker 嚟噶嘛，自己 claim 自己除咗 rapper 之外，咩叫 thinker 咧？就係、是、我充滿思考嘅，我諗一啲嘢出嚟要警世啊，或者要改變社會，或者要影響人感染人哋。咁嘅時候未我個部分咪就係、是、即係等於中國啲詩人咁咯，即係作一啲詩出嚟，希望令到世界有啲改觀，或者令到人哋更加觀察到我見到嘅嘢咁樣，都係一個好似 KOL 咁啦。即係早陣子，因為好多黑人社區咧，都係因為有啲即係靠一啲rapper 嚟發聲嘅，雖然佢個滿肚都係見到一啲。好唔開心或者受歧視嘅牢騷啦，或者生活、工作、經濟上面嘅牢騷啦，咁咧靠一隻音樂就令到呢隻音樂或者作嘅詩咧能夠 popular， 咁啊能夠改變到人嘅觀感咁樣，即係呢啲一個社會運動嚟嘅，我認為。咁但係作音樂嚟講咧，就好似冇咁直接嘅。咁於是乎嗰啲當地嘅 rapper 作嘅歌咧，佢哋本身音樂底唔重嘅。又或者甚至乎音樂底好重都好啦，咁但係要諗一個方法咧，就係最即食同埋最投機最快，咁就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咧，無論商業上亦或佢達到佢嘅目的方面咧，都係有著數嘅。譬如我最早接觸過一個 rapper， 是用人的歌呢，或者不是他是第一个的，即我有印象就是 Every Breath You Take 那个 introduction， 那跟着是这样 rap， 这样 rap， 跟着去到第二段又唱回那句出来，即是这些很早，差不多20多年前已经是这样的。但是直到今时今日呢，那些 rap song 都是没变过的，都是抽人的水的，都是抽一些八九十年代最流行的歌的一段，就令到人家啊听过咁、哦、样。因为你知啦，而家无论废老又废青呢，都成日觉得嗰啲新歌呢唔好听㗎嘛。咁唔好听我亦都讲咗个原因啦，就唔係因为嗰首歌本身係冇内涵或者做得唔好，唔好听係另外一个理由嚟嘅啫。咁我唔再多讲啦，因为讲亲呢啲人又以为我讲緊佢，即係唔知点解香港人你评论一件事呢都好 take it personal 嘅，即係都以为我讲緊係佢嘅。因为即系所谓对号入座啦，咁有时候我未必一定系针对你而讲噶嘛，即系讲出个现象咧，都好似系重重困难咁嘅。即系我梗系唔怕讲啦，但我唔想嘥时间咁解啫，因为我都讲过九啊几次噶啦，呢啲我所谓嘅理论。咁于是乎个庄馅就系产生咗庄同馅，即系鸡同蛋嘅分别咯。咁好多人都觉得咧，即系你 provide 一啲文化娱乐俾我就老凤嘅，唔使俾钱嘅。咁甚至乎咧，我已经冇俾钱你帮衬，我仲可以咧利用个网络个媒体咧去公审同埋鞭尸嘅，即系将嗰个创作人或者个片主咁样。当然呢样嘢系冇犯法嘅，咁但系道德就唔好讲啦，即系讲乜道德啫？而家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庄同馅你要分得清楚啊嘛，人哋系创作嗰个人。人哋有自由要咁样做咁样做，唔係到你喺旁边嗰度喺度狂俾意见意图人哋要改变。咁当然你又调返转讲，我讲下唔得，我发表我意见咋嘛，得梗係得啦，即係完全我讲嘢就冇话唔得嘅。因为今时今日世界呢係冇嘢可以制裁到别人去做呢啲行为嘅。二来侵权嘅问题呢亦都係大家每日都有份做嘅问题嚟嘅。咁变咗如果再系咁落去呢，人其实你唔好话好薄皮或者玻璃心或者细路仔，其实好多满有理想同埋满有大志嘅一啲创作人呢都系受唔到嗰、那个出到嚟俾人哋冷言冷语，甚至乎系无理指控，甚至乎系零成本咁样凌辱或者欺凌嘅一个过程嘅。咁长期系咁嘅时候，仲边有人作曲，边有人创作啫？即系全部人都系见钱开眼嘅啫，因为钱可以解决到俾人欺凌㗎嘛。譬如特区政府搵我作一首关于香港嘅歌嘅，咁你俾钱我咪做囉，咁你出到嚟话我投共咩成咩都好，咁我起码嗰嚿钱呢可以令到我吞咗呢啲咁嘅冤屈。咁但係 Indie Music 就大祸啦， Indie Music 呢啲人係唔使收钱嘅，我主要係唱我自己嘅嘢，即係正如我呢个 Indie Talk Show 咁样，我都係冇收钱嘅，即係人哋俾面咪 sponsor 囉，我又冇主力係要收钱先有得听嘅。咁嘅时候都竟然有人不停咁样欺凌啊，不停咁样 dislike 啊，即係呢度呢即係好托赖呢，唔係即係或者好不幸呢，即係嗰啲欺凌嗰啲朋友呢又唔夠膽喺呢度呢个 live 嗰出现㗎喎。即係你明明不停咁 dislike 呢，你叫佢出嚟讲两句佢又唔夠膽㗎喎。即係呢啲同老鼠一样嘅生物呢，即係我都费事多提起佢㗎啦，但係硬係会发生，硬係会出现嘅。咁但係而家嗰个庄馅唔分嘅情况呢，就係、是、我听人哋个网台呢，即係竟然一套好大嘅制作呢，即係拍唔出你嘅心意呢，就要杯葛呀，又话自己係苦主呀，仲要联盟呀，咁仲要指点点，讲到好似佢自己先识拍戏，人哋唔识拍戏咁啊！咁呢啲咁嘅争拗呢，其实二三十年前呢，我已经听唔少啦。因为嗰阵时候电影双周刊呢，就有几个主编，就系一个名嘅剧评嚟嘅，影评嚟嘅。咁佢成日都呢，即系讲到即系佢应该点样拍，咁样拍。但系拍紧戏嗰啲人呢，佢受到嘅压力就梗系同你嘅影评唔同啦，你影评好自由㗎嘛。咁於是乎呢，就好多导演同埋嗰啲影评人呢都要骂战啦。咁呢就咁叻你拍套戏俾我睇呀咁样。咁我觉得各打五十啦，即係唔係我批评你我一定要识拍先批评得㗎嘛，係咪？咁又唔係话因为我唔识拍我就唔可以批评你㗎嘛，係咪？咁但係批评都分好多个层次㗎嘛。即係我见到而家啲人钱就唔俾㗎啦。即係睇戏又睇老番嘅，啊仲喺度平头品足嗰套戏，你唔鍾意睇咪唔好睇囉，人哋续集你咪可以唔睇囉。但係呢似乎呢今时今日啲人嘅生活已经变成係咁啦，变成係唔使负责任， 只要是零成本的时候就去什么都做得。即这个我就不够胆说这个是滥用自由，因为自由我觉得是没有滥用这件事的。但问题就是即你这样做了你有自由，你没有后果就叫做有无限的自由，是不是？那但后果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就已经变为一个共业来了。即当人人是这样的时候就没有人入行咯。即好像我这样，我现在做音乐我都是为了兴趣的，即是为了钱的话就很痛苦的了。那你宁愿做第二件事去赚钱啦。那譬如再没人做音乐那怎么样呢？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即是因为这么穷都做音乐呢？那好就好在呢，即香港也很有趣的，即是你只要你做音乐来赚钱的话呢，我认识的人都所剩无几了。是有些呢死硬派，即是以前可能赚开十万的，现在赚两万都做的，那就成日 out 的，还要咁咧，个生活就梗系唔好啦。咁大家都坚持啦，我非常之 respect 呢种人。咁但系长期系咁嘅时候咧，就衍生咗啲咩人会做音乐咧？就系嗰啲唔使养家啦，屋企已经本身有钱啦，仲不停咁样有钱开新 studio 嘅歌手啦，即系张敬轩嗰类啦，即系呢啲有心有力嘅，好难得嘅。咁但系个世界唔应该净系呢啲人先有机会做音乐噶嘛，有机会入到行噶嘛。咁所以我见到而家市面上呢是仲是继续做音乐的朋友呢，就最尾都是死死地气就去教吉他。那我就你不要误会，我就不是觉得教吉他是一个很低的职业。但是问题原本的理想更加高，我相信比个唱片监制你做你都个教吉他啩，是不是？那这些左交的说话就不用多讲了，哎，即是无分贵贱这样，其实是假的这件事。即是你做开唱片监制，你做开 A&R Manager，你唔愿意走去一个礼拜教五日吉他啩？我相信啊，咁呢个我嘅睇法啫。咁可能你觉得唔系，你喺度留两句说话喺度啦。我发觉咧好奇怪一个现象咧，我摩打嘴咧，你哋就唔留言噶啦，真系对唔住。即系我都暗砍就觉得你系尊重紧我嘅，因为你听紧我讲嘢嘅时候，你有留言咧，即系心不能二用咧，你就好难会留到言啊。咁所以真系多谢你哋啊！ 留人生忍辱都几难，韦信旺咩气？中英街一号 Rasputin Watch Site 树大招风道巨银子被政府告得入单嘢，探长点睇呢？韦信旺话时话性努力杀几好睇。 嗱，逐样嚟啊！今日我都会讲呢几样嘢嘅。中英街一号我就冇睇，好似未做添，系咪？好似六月先做，咁我都希望会睇嘅。咁啊，未做已經有人話係漂白啊，成啊，我都聽到呢啲消息嘅，因為我有聽光明頂嘅。咁仲有樹大招風，我冇睇到嘅，但係嗰單嘢咧真係好過分嘅，我覺得。咁我講埋我 round up 翻頭先我所講嗰啲嘢先啦，即係裝閒嘅問題咧，我覺得解決唔到啦，因為成個世界都變成一個零成本自由發聲嘅世界，我唔敢話呢個係啱定錯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即係如果大家有個是非觀或者有個理想嘅話咧，梗係錯啦。你又唔使你自己付出，你又喺度不停咁樣網上欺凌，你又唔係欺凌啊，但係你會好多人一齊做同一樣嘢，成日俾欺凌噶啦。咁大家都覺得呢樣嘢錯嘅，但大家都會做啊嘛。咁你有冇諗過點解大家都覺得錯，但大家都做咧？咁呢個即係大家自己諗下咯。咁我覺得就係欠缺咗一啲尊重咯，其實係，即係如果。大家都是抱着一个尊重的态度去欣赏人家的作品呢，你会多了一些空间去思考紧创作那个人是想紧啲咩，同埋睇下你同佢之间有咩共鸣，同埋諗下佢创作嘅背后究竟有冇一啲 input 俾到你自己。即係每个人我做得创作嘅人都唔会一啲太过饭来张口嘅人嚟嘅，即係我一厢情愿觉得即係都有一种自己睇法先要会加入创作个行业嘅啫。咁所以既然係咁嘅时候，你点解唔欣赏人哋点解要咁样作法，人套戏点解咁样编呢，个导演嘅手法点解要咁样呢？咁唔係叫你唔弹呀，即係客观有个标准嘅，即係有啲好离谱嗰啲，譬如汪明荃唱到走晒音嘅，唔通我仲諗緊佢嘩究竟你啊点解走音呢，係咪食得烟太多呢，係咪成日含完啲嘢又棘住颈嗰啲，即係食渣芝芝冰咁样啃亲呢，咁样即係我唔会諗佢呢样嘢㗎嘛大佬，即係你唱得咁都夠膽出嚟獻世，我只會諗佢嘅動機嘅啫。哇，點解你咁夠膽嘅冚厚面皮嘅？我點解咧？咁原來我真係透過一啲老嘅娛樂人咧，即係瞭解到個性格咧，佢真係有原因點解咁厚面皮嘅喎。咁樣大家呢啲可能唔知啦，咁我亦都唔講住啦。咁如果大家都唔識去欣賞人哋嘅心點樣去創作嘅時候，一味一唔啱聽就喺度鏟， 唔啱聽嘅原因有好多原因，係你唔啱聽嗰啲歌，或者你唔啱睇嗰啲戲。例如你成日話啊，你譬如識一個朋友，聽完一把聲，你好似邊個把聲喎？哇，你個樣好似邊個喎？哇，呢個角色好似邊個喎？即係好快就即刻 relay 到咧，人哋係似邊個似嗰個，或者你咪即係嗰啲即係 label 咗，咪即係勵志片咁樣。即係我自己都會犯呢個同樣錯誤嘅。咁但係呢個世界又點會淨係得嗰十種八種片種啦、啊？咁人哋想試一啲新嘢，想 crossover 幾樣嘢，甚至乎人哋想有個故仔係喺現實度未必咁容易咁巧合地發生到。咁有好多唔同嘅組合，但係事實上又係一個好寫實嘅故仔嘅時候。咁你一啲淨係睇過四種劇種嘅戲嘅人呢，超又唔係愛情片又唔係笑片，定唔到位，跳唔好睇咁樣，即係呢個世界就有好多事有呢啲 comment 呢，即係你咁低質素嘅 comment 呢，又例如聽完人哋把聲或者見到人哋個樣啊，你咁似邊個嘅，哦梗係似啦，因為你認識得四個人㗎嘛，你認識四個人唔係似 A 就似 B 㗎喇，哦兩個都唔似即係似 C 啦，即係呢啲咁嘅咁低層次嘅影評啊或者惡評啊咁樣，即係覺得好討厭咯，咁所以呢亦都係嗰種網台嘅影評樂評呢，即係我都唔會聽咯，咁當然人哋亦都唔會聽我嗰啲，咁只不過呢我睇得出係有啲問題，就係、是、即係當一班相對無知或者唔識得開放胸襟去欣賞別人嘅藝術或者別人嘅心意別人嘅心思嘅一啲 KOL 或者樂評或者影評人充斥喺個網絡世界嗰度，你都冇人唔恐怖啊，系咪？咁我覺得都係嗰句啦，即係個世界就咁樣行緊㗎啦。咁就唯一你覺得咁樣有問題嘅話，你首先自己唔好咁做先咯。又或者你唔好聽嗰啲人講啲乜，你自己用你個 gut feeling 去感受下人哋咁樣拍得好唔好啊？又或者虛心啲走去做下 research 啊，佢咁樣拍嘅背後有啲咩動機咧？咁樣咁亦都係唔係咁負面嘅。即係坊間都好多節目咧，都係有呢個解讀嘅。咁睇下過分解讀啊，或者解讀得嚟，你又明咗一啲道理啊。咁樣譬如都可以講歷史嘅，譬如講 JFK 咁樣，你根本就唔知邊個係金乃迪嘅，咁你都可能覺得好睇噶嘛。原因就係佢劇力萬軍啦，又兼夾佢嗰、那個好奇情啦，解密檔案都解唔到封嘅一啲死法啦。即係譬如金乃迪點樣死啊？因為嗰把槍個角度根本就唔啱啊，咁樣有好多呢啲疑團，所以咧吸引人嘅地方就係咁啦。假若你唔知邊個係金乃迪咧，啊你都覺得好睇喎。嗱呢啲嗰個層面咪就人哋嗰個導演嘅講故事嘅手法好叻咯。又或者佢喺法庭嗰度咧，即係嗰啲對白好精簡，令到你好容易明咗一單咁複雜嘅案，而又點解查唔到，就先至你去諗緊點解查唔到啊嘛。因為背後有啲咩更大嘅勢力喺後面左右咗法庭嘅判決啊嘛，即係你要知道人哋拍透過人哋拍攝個技巧或者動機，你未欣賞到人哋背後，你未識得讚歎咯，就唔係話挑都離曬譜嘅，咁點射亂咁射都射得死嘅，因為呢啲戲垃圾嚟嘅，因為你唔知個背景咯。假如你又唔去思考嘅時候，咁呢套就俾你評為一套渣嘅戲噶咯。咁咧另外一個極端咧就係、是。有啲過分解讀嘅戲咧，就係話譬如講Cubic 嗰啲戲咧，就好多隱喻喺個畫面裏面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外國已經好多陰謀論者已經講咗好多佢嘅意象啊，佢想表達啲咩啊。咁亦都好多在職人士嘅第一身咧，就講都冇咁嘅事嘅，係嗰啲又過分解讀嗰啲人咧，解讀咗一個好離譜嘅故仔，甚至乎即係為咗賣藥啊！即係有啲行家就話呢啲人賣藥，佢不停咁樣解讀嘅時候咧，就俾你覺得佢咧好有料到。咁我亦都見到有呢啲咁嘅網台節目好多嘅。咁咧即係好似佢先知嘅，而人哋唔知嘅。但最可悲就係咧，只有你先知人哋唔知嘅。哇！如果係你出呢個陰謀論，或者你出呢本書，我覺得我都 respect 嘅喎，你啲觀察力好強喎。咁但係最可悲咧，就係香港有啲節目主持人咧，即係背咗人哋嘅第三手資料咧，仲覺得係自己作咁樣咁肉緊嘅，即係講到哇係咁啦，我都係咁噶啦咁樣。喂大佬，你讀緊啲三手書料咁有自信嘅，咁就係好得意啦。即係我入咗網台界咧，我先知道網台界咧有好多人嗰啲自信咧係好似 Bitcoin 咁樣掘翻嚟嘅，即係無中生有嘅。即係唔知點解有啲網台明明自己 即係好多經歷都冇嘅，但係咧講到真嘅一樣，仲兼夾滿有自信，咁樣 challenge 一啲在業者或者行業嘅裏面嘅人士都夠膽嘅，我真係見過唔少，親眼都見過。即係例如人哋有個人開酒莊嘅，自己真係親手就釀酒嘅，啊 challenge 人哋唔係用呢啲桶啊咁樣都減少，飲緊人哋啲酒嘅時候，即係嗰啲網台主持咧，我覺得勁啊，俾個 like 你，自信喺邊度嚟嘅咧？最慘就係咧，啲聽眾咧。見到佢嘅演技咧，就覺得佢真係識好多嘢嘅，即係呢啲冇辦法啦，即係如果人係需要一個咁嘅娛樂渠道去崇拜人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潮流嚟嘅，即係亦都好難逆轉嘅，咁所以得啖笑咯，唯有唔係點啫。OK， 讀一讀你哋嘅留言先，等讀到啊。讀到啊 ，Winson 啊，你話點解你做音樂好哲學？哦，係啦，冇錯，呢個真係好哲學嘅問題。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其實玩得音樂點都會忍唔住創作屬於自己的歌。 嗯、 JJ Lens High， 我而家嚟啦。尼禄王禅龙，香港人怕创新，要外国 hit 咗先至追，咁先至潮。 处 理电影都系咁，要特技，要买点，剧本系点唔紧要，尽量唔系你之前讲，我都唔觉 busking 净 cover 系咁大问题。因为我觉得 busking 听到改咗 arrangement 已经觉得好有心机，留人生隐欲都几难。伟信旺咩气？中英街一号 Rasputin Watch Site 树大招风道具银纸被政府告得入单嘢，探长点睇呢？伟信旺话时话姓六灭杀几 好，我唔知道系乜。 Man Board Death Wish 进界留声听紧，真系打唔到字噶。 哦 ，OK。 为人生我告未来女婿教吉他为生。 哦 ，Miss Luke 64中英街一号今天开始做。 哦 ，OK。 J Choi 其实玩 cover 只系入门练习嘅必经阶段。 系。 大力水手789今日 topic 本土食材大发现又系乜嘢料啊？ 哦，讲咗少少咯。 中英街一号讲乜？边度有得睇 ？Check Music 潘红。中英街一号讲67暴动，用来对比几年前的雨伞运动。粉 IP 姓陆，我个人都觉得几好睇。Jack Music MB 邓模式，但将两者比较是错误的。Miss Luke 64油麻地电影中心有得睇，中英街一号。 好啦，大家睇咗先再讨论啦，因为即系邓模式都讲得啱嘅，即系咁样比较咧。是有啲問題嘅，事實上，因為好簡單，即係基本上有一個好基本嘅最核心嘅問題咧，就係六七暴動係由一個當權者發起呢個運動去遷滅自己嘅異己嘅。咁但係雨傘運動咧，就是、一啲抗爭者係為咗抗拒呢個強權而發起嘅一個示威行動，佢希望改變個社會，改變個政府，希望去改善嘅施政嘅。已經講曬嘅兩樣嘢最核心嘅都唔同點樣比啫，即係仲攞出嚟比嗰啲係傻人嚟嘅咧，根本就即係淨係個世界就係自己三尺以內嘅空間就會咁樣諗咯。即係所以我聽到一啲廢佬咧，即係成日講六七暴動啊嗰啲白痴嘅，即係咁簡單嘅問題都估唔到，即係枉費你嘥咗咁多米飯，可以活到成六七十歲嘅有啲人真係。咁啊，覆下大家先。咁咧就係、是、係啦。阿俊，你講得啱嘅，即係劇本唔緊要，但其實正劇本就真係非常之緊要嘅。但問題咧，考慮票房嘅時候，未必係講劇本嘅咯。而家眼見好多西片又好，本地片又好咧，啲劇情真係離曬譜啊！但係咧，拍到賞心悦目，有曬所有賣到錢嘅元素咧，咁就算噶啦。即係所以話嗰啲有錢人啊，窮到剩翻錢就咁解啦。即係佢哋投資嗰啲咧，就佢都唔識得花錢嘅。你花錢嘅花啲有型嘅錢，譬如 Juno 我咪欣賞佢咯。佢嘥老豆啲錢，喂！但係佢有啲一般嘅投資者唔敢做嘅嘢，佢亦都呈現到眼前，品味亦都唔太差嘅。有錢人應該咁樣做噶嘛？喂，你諗住哇拎一億出嚟賺四億，呢啲咪唔識做有錢人咯？即係呢啲係純粹生意人咯。仲有咧，阿 June 就話啊，唔知。busking 唱 cover 咁大問題，咁你話聽到改 arrangement 已經覺得有心機啦， 咁你係錯啦，即係我上次啊，我唔可以話你錯嘅，即係你啊其中一個睇法，其中一個現象啦。咁譬如我上次，如果你有聽《怒火探戈》嘅節目咧，我講緊嗰只The Marmalade 嘅 Reflection of My Life 嗰只歌咧，即係其實每個喺六七八十年代開始夾 band 嘅人咧，啊唔係七八十年代開始夾 band 嘅人咧，都會玩過嗰只 Reflection of My Life 噶。但玩極咧都同人哋好大出入嘅，因為嗰只歌咧真係奇葩嚟嘅，因為喺 arrangement 方面咧。就是每一 part 咧都有佢那個表現嘅位啊，即係雖然咁樣講係有少少膚淺嘅，即係例如佢彈啲吉他咧，因為當時要用個 volume pedal 或者用個手指尾嚟喐個 volume， 將個吉他好似由遠至近咁飛 in 咧，即係六九年嚟講咧係一個好突破嘅玩法嚟嘅，即係有少少 reverse 嘅感覺，即係喐嗰啲聲咧，咁但係嗰隻歌真係你。翻打啲舊歌係唔會咁樣嘅，咁佢有咁嘅吉他 solo 啦，同埋個 bass 咧，個 bass line 咧一路彈法咧都不停咁嘅，即係彈得比較高音少少，即係個 range 比較闊啲啦。咁同埋攞嗰隻聲咧，就我懷疑係precision bass 嗰隻聲咧 ，Fender 嗰啲聲嚟，好明顯有少少唔同，因為 pickup 位係唔同，係用啲 pickup 都唔同。咁另外咧就有 strings 同埋好多 horn section， 即係一個 horn section 好多支 horn 喺度，即係我諗起碼有二三廿人噶啦。咁但係本地嗰啲 band 友咧就淨係玩到我頭先講嘅 part 啦 ，bass、吉他、鼓同埋琴咯。咁嗰啲其他樂器咧都玩唔到嘅，所以咧就差好遠嘅。咁點解我咁講咧？原因就係咧，你所謂嗰啲再 arrange 過嘅歌咧好有心機，但其實佢焗住要 rearrange 過，原因就係你 busking 嗰個 lineup 咧，可能得兩個人嘅啫嘛，或者三個人嘅啫嘛，咁你點可以玩到個五個人嘅歌咧？咁唔 arrange 過嘅話，你淨係彈翻嗰隻原裝歌嘅其中一 part， 即係好似卡拉 OK 冇咗 part 咁樣，咁係唔好聽噶嘛，即係成個音場裏面爭咁啲，咁咪變咗唔好聽咯。嗱，你講音場咧，又係令到勾起一啲唔係好開心嘅嘢啦，因為好多人咧，你分析緊音樂嘅時候咧，咁啊攞嚟為拗完拗，即係人哋。唉，唔好讲得咁远啦，即係我想讲返，因为耐唔耐呢有啲人睇返我一两年前嗰啲live 呢留言返呢就九唔搭八嘅讲埋啲嘢，即係讲返音乐嘅呢就好多争拗嘅。但唔知点解呢讲音乐就要争拗嘅，即係只不过係大家攞一个话题出嚟，大家集中喺嗰 part 嘢嗰度讲緊嘅时候，佢无端端又讲緊第二样嘢。咁你唔好拗㗎嘛，係咪先？人哋講個音場夠唔夠闊，個喺 HiFi 個層面會唔會好多嘢聽咁樣？佢又講緊乜？點解要俾 HiFi 主導啊？聽音樂唔係咁樣欣賞。喂，屌大佬，我唔係同你講緊點樣欣賞㗎嘛，我同你講緊好 technical 嘅嘢，就係人哋一個 arranger 要做嘅嘢，個個人有佢嘅取捨。咁但係而家講緊樂器同埋本身嗰個 arrangement 嘅問題，你又走去講緊個品味嘅問題。你話係咪香港人係好難討論到一啲嘢㗎？就係咁啦，就所以鬧交㗎啦。咁鬧交嘅另外一方呢，就會有人有支持者㗎嘛，咁咪幫手一齊同我討論。其實嗰啲就唔係叫討論嘅，嗰啲為拗而拗嘅。即係所以呢，大家應該分別咩叫為拗而拗，甚至乎啊高人高到連啊次官呢都覺得我係為拗而拗嘅，根本佢都涉獵唔到我講緊嘅嘢，佢咪覺得為拗而拗咯，就咁解咯。我覺得就係。唔知次官有冇聽呢，有聽我都係借呢個機會同佢講返聲啦，係咪？咁有好多人呢就覺得呢次官嬲咗我嘅，因為有可能原因就係呢，我唔知有個無端有個講法呢喺網上面，雖然流傳唔到，有可能幾個人講過啦，就覺得呢我認為嗰個次官嗰個台呢就投共，我首先我一句說話都未講過佢哋投共，我從來冇講過佢哋投共，冇公開話佢哋投共，亦我都唔覺佢哋投共。但系咧，因為唔知咩原因咧，就無端端咧，有啲人好似匿埋喺個台底或者個床下底嗰度咧，就聽到我話佢投共啦。我心裏面都冇咁諗嘅，甚至乎有我真係唔怕講啦，係咪？咁但係就傳咗開咧，就令到有啲人挑撥離間啦。又喺另外一個留言嗰度咧，就係話唔知點解啊，探長咧會咁樣對佢哋，大家都咁熟啦，連阿次官都唔知點解咁講啊。佢好似匿埋喺次官樓下個床下底瞓咁樣嘅喎。咁但係後來阿次官就有時 like 我啲 page 又留下言，即係可能佢個人特別大方啦，咁可能覺得我話佢投共，佢都繼續留言啦，咁樣我唔知啊。咁我就唔明點解呢有啲網上撚呢就係會做啲咁嘅嘢嘅。咁我再起下佢底啦。 咁原來佢係阿老蕭嗰啲忠實擁趸嚟嘅，連自己個樣都唔夠膽 post 出嚟，就連 post 個迷米個字出嚟咁樣，即係喺呢啲咁嘅咁弱小嘅人先會做啲咁弱小嘅嘢咯，我真係覺得可笑啊！真係聽我節目嗰啲人就梗係唔會咁啦，啲層次都唔同啦，係咪？ Right, I'm a lead 探長，你好。 喂 ，hello。 Harry Lee， 我估下一代仲慘，例如音樂，對而家啲細路嚟講，學音樂係責任，唔係為興趣。 係、哦。 音樂或者會成為佢哋一代人嘅。 呢個係老豆老母嘅問題。 重點會有閒情日志去提高評論水準。Angel Louis message retracted. Jupiter 一 ，how are you？ 喂 ，hello。啱啱嚟咧。哦，系冇啊！我就系见到呢度啫，冇谂嘢啫，就见到。 恒汉富人头功冇谂嘢下话。 喂，康康，即系嗱，呢啲即系唔知点样出嚟嘅呢个咁嘅讲法，即系其实我可能知道，因为边句说话误会咗嘅。即係關於開户口嗰啲問題啦，唔適宜太多啦。即係我一個分析嚟嘅啫。即係呢個分析師，譬如你銀行投資嘅嗰個分析師話：啊、你住喺嗰度，有地震嘅風險，因為咧喺四千幾萬年前係地震帶嚟嘅咁樣。咁跟住第佢出到去就話：哇！你冇做咩咒我屋企地震啊咁樣。即係咁樣，即係其實個道理係等於咁樣嘅啫。咁呢個誤會咧，就唔知點解有啲人咧聽到個分析師話四千萬年前你嗰度係有地震帶咧，佢話誤會咗咧，你就會地震死咁樣。咁唔知啊，即係世界上面嘅人好得意嘅，即係借少少有拉楞嘅嘢咧，就無限咁樣去放大四百萬幾萬倍咁樣就走去就因為為咗要嗰個人落地獄，或者要嗰個人係唱人。道德好低嘅就咩都可以諗得出嘅，呢、這個事實會存在嘅，咁所以唔談論呢個啦。喂，咁另外呢就係、是、阿 Gary 講得啱啦，其實係老豆老母嘅問題啦，即係老豆老母逼啲仔女去學樂器啊，因為學樂器有咩著數呢？因為呢你個圈子會好啲啦，你唔知有啲咩分會多啲啦，你升學容易啲啦，甚至乎你繼續喺嗰間名校讀又機會又大啲喎，咁於是乎呢就為咗咁樣呢就逼佢學嘢啦。咁你逼親就梗係唔鍾意㗎啦，你唔鍾意咪交功課囉，就咁簡單啫。即係假若你令到嗰個細路呢對嗰樣嘢，譬如打鼓為例呀或者彈琴為例呀，佢鍾意咗嘅，佢覺得係一個樂趣嚟嘅，佢能夠自發走去練嘅，唔係為咗交功課嘅，咁佢咪真係真心鍾意囉。咁嘅時候即係佢先至對呢個音樂產生興趣，先至有一個高水準嘅評論㗎嘛，即係或者分析㗎嘛。咁所以你講係完全對嘅。 盡戒網上言論不用太上心，上心就中計。 其實呢中唔中計呢呢、這個就唔係計嚟嘅。係計都話有個 agenda， 有個諗法要你點要你死呀、啊、或者咩成呀。但最慘就係呢你想中計嘅機會都冇，因為網上嘅言論呢佢喺好多人都唔上心嘅情況之下呢，咁但其實你已經俾人抹黑咗，你已經成為人哋冇問過你係咪底下呢就覺得你係㗎啦。即係假若譬如我個節目得一千人聽嘅，但佢嘅節目有五千人聽嘅時候呢，咁有一千個好了解我係咩人嘅時候，同時有四千人呢就當咗我係㗎啦嘛。咁唔到你唔上心嘅，事實上呢啲係存在嘅。咁我咁樣講出嚟呢唔係代表我好上心，就係代表我希望而家呢度呢一千人呢都知道個真相係點樣囉。好過一面倒五千人都覺得我係咁嘛，係咪？咁所以呢啲多謝你嘅關心啦，呢啲一定係會咁講㗎，如果唔係都唔知，即係如果你想表達你嘅關心，你都唔知用咩措辭啦，係咪 ？OK， 咁我會講啊，嘩突然間咁熱嘅，點解？嘩真係要飲好多水啊！你信唔信咧？屋企都會中暑嘅，個冷氣唔夠凍，我就嚟有呢個感覺。啊，唔係，公司都係咁啊，屋企好啲。OK， 咁咧就講下嗰單嘢啦。喂，道具銀紙，我覺得真係超荒謬、超好笑啦，大佬！即係自古以嚟咧，香港嘅電影咧，嗰啲銀紙咧都係用一啲寫住道具嘅銀紙嘅。咁我覺得今次直頭係因為有人篤背脊，就背後嘅原因咧，我就估唔到住嘅。 即係其實有人篤背脊已經係鬼㗎啦，因為無端端又點會有人為咗一套電影啲銀紙好似真嘅走去篤背脊先得㗎？咁又係就 competitor 啦，即係用一個偵探個角度去，又或者以我所知，用盜版軟件出事都係有人篤背脊。咁個原因咧就係、是、你開一間 design house， 又或者開一間廣告公司，咁咧個。你個老細得罪啲僆，啲僆唔做，咪督你背脊咯。因為你事實真係犯法啊嘛。喂，你一間公司，有十七個 designer， 咁又唔通你買17套 Adobe 嘅 CS 咩？係咪？咁於是乎就一定係犯法噶。咁咧主動咧 Adobe 就唔會拉你嘅，一定係有人督背脊就告發你，你先至會中計嘅啫。咁但電影嗰方面會唔會又係咁樣呢？我真係唔敢講啊，我純粹係估啫。咁就算電影嘅從業員都唔會覺得你用啲咁銀紙係犯法啩，即係起碼唔係呢單案。我嘅認知就係話，你銀紙好明確咁寫一個道具兩個字喺度就可以用噶啦嘛。即係以我做咗唔係做咗咁多年，即係我由廿幾年前入行至到而家都係冇改變過嘅。呢道具銀紙都係有個道具兩個字喺度嘅。咁但係原來呢個真正嘅法例呢，就要你喺個鏡頭面前 show 你嗰張銀紙出嚟呢，就要經過發鈔當局或者發鈔銀行嘅認可，或者金管局認可，你先至可以搵個 camera 影住張銀紙出得街嘅。因為呢個同版權有關嘅，知識產權嘅角度。咁但係即係 英國銀紙又一係大一係細過 20% 喎。哦，咁得意呀。咁咧，即係有好多規矩嘅。其實英國人管治香港點解相對比較成功呢？原因就係咧，所有法律咧都係一個警嚇性或者一個信息上咧，等你知道佢嘅嚴重性，而等你自己去自律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個法律個層面咧係比較嚴，但係執法咧就比較鬆。咁變咗咧，好多時咧有個靈活嘅位咧就可以。繼續長治久安，即係等大家咧都會可敬可畏嗰個關係咧，就會 run 落去咧，又唔會太離譜嘅，即係起碼唔會有啲即係啲人對政府咁不滿嘅情況啦。咁當年1967年有一個奇案嚟嘅原因咧，就係有一個另一個政權嘅 support 嗰啲暴動，先至會有啲人暴動嘅啫。咁但係好多人咧都係因為民族主義上腦咧，先至咧。無端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因為又被英國人統治啊，咁樣嗰啲呢個理由呢就走去上街嘅。咁至於講緊咩嗰啲工人好困苦啊剩啊，根本就係睇埋嗰啲咁嘅共產黨宣傳片上曬腦嘅。喂，當時嘅英國政府啊，點衰都好過而家啦，係嘛？個當時英國政府其實冇乜錢嘅啫，香港即係港英政府係窮，即係窮鬼嚟嘅真係。咁佢哋都有個決心咧，就走去大興土木同埋發展工業。但系而家嘅香港政府，哇，有錢到咁樣，喂，你夾埋啲地產商嚟，令到我哋呢個下一代樓都買唔到，租都租唔到，搞小生意又搞唔到，做 design 嘅做唔到，做音樂嘅做唔到，即係百業都俾你搞到滅亡咗嘅。喂，咁你點樣比較先？咪就係原因就係個政府嘅公信力咯。除咗經濟上官商勾結之外。仲兼夾咧，而家啲法例咧係咁樣選擇性執法，同埋將一啲法例咧，佢中意嘅話就收到咁緊，唔中意嘅話咧就放到好鬆。例如啲警察打人啊、風化案啊，好多警察都冇事噶。如果你有睇新聞嘅話，即係如果你覺得啲銀紙係咁大問題嘅話，即係出一出鏡啫。嗰條友攞住銀紙，佢係一個專業嘅道具師。佢未犯過案喎，佢冇，即係以我嘅目測咧，所有嘅道具師咧，即係嗰個領班咧，都係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人嚟嘅。如果你唔係咁 professional， 你根本做唔到嗰個行業。你諗下，一出戲裡面一場戲已經有好多道具要跟㗎啦，已經影曬，即係譬如就算你搣爛咗啲銀紙，個場記都要影翻搣爛咗嗰扎銀紙係點樣點爛法連戲。要個道具佬跟翻嘅，可能揾個 folder 入翻曬嗰扎嘢啊！你根本上唔專業係做唔到呢個行業嘅，即係除非你好 hea 做啦。譬如 TVB 嗰啲又唔敢講啊，因為 TVB 道具出曬名啦，真係。咁電影係好認真嘅，咁你又做到即係咁 professional 嘅人，佢每次出親啲銀紙都一定要好緊張咁收翻曬每一張佢哋自己有個 number 嘅銀紙， 翻去或者數量翻去，佢哋先可以收工嘅。即係並唔係話你好似咁樣好容易危害到個社區啊，好容易俾人誤解咗銀紙啊，好容易會引人犯到罪啊。即係我見到真係唔會咯 ，so far。咁如果你講到法律層面，就冇無疑佢哋真係犯咗法嘅，因為佢哋冇授權就攞去用。咁但係如果以英國人喺香港管治嗰個方式，根本完全一啲問題都冇，大家可以用一個好象徵睇戲睇得好肉緊。你即係嗰啲銀紙越象徵嘅話，觀眾越覺得嗰個故仔好 make sense， 好實在嘅時候，咁呢個都係一個對電影嘅要求嚟噶嘛。咁而家就係法庭就判咗香港嘅電影就唔使要求噶啦，銀紙你唔好揾啲真銀紙，你縮細20%。喂，大佬大富翁未噶？你睇到嗰度，哇！張子強咁樣攞啲銀紙分俾啲兄弟嘅，屌你大富翁咁樣！乜都冇忍啦，大佬，即系泄晒气啦，即系就系、是、咁样一样嘢，已经令到好唔专业啦。咁你点搞落去先得噶？咁所以张同祖啊，定咩都发表咗声明啊。嗰、那个叫咩啊？吴思远都发表咗声明啦，咪俾条路行啊，大佬。即系我觉得使乜咁 humble 啊？即系你闹啦，即系唔闹点得咧？即系法庭唔系话叫佢闹嘅，但系问题就系、是。事實上發生了一些這麼不幸的事嘛，咁田雞我覺得就佢不卑不亢，我覺得非常之好啊，即係感覺到震驚和詫異喎。事實上你咁嘅判案，咁我覺得即係如果長遠咧都仲係要咁搞落去咧，即係我睇嗰套暗戰啊，定係咪暗戰啊？第一集咧，咁佢講劉德華做特首嗰集咧，即係唔係做警務處長咧？寒戰嗰集嘢咧，我就啟發到我咧，其實我覺得。寒戰你睇落去咧，都唔係話太難睇嘅。但問題咧就係佢講到嗰個社會係伸張到公義啦，同埋幾個部門之間為咗法治去搏火啦，去抗爭啦，即係希望令到個社會好好嘅。即係一個有國家嘅觀念嘅國家應該係咁樣嘅，嗰啲部門之間有競爭同埋大家互相監察嘅。咁但係成套戲就係欠缺咗一個中國嘅元素啊嘛。香港回歸咗之後，有中國嘅元素，根本你嗰套戲未變咗，即刻唔寫實咯。即係香港人做打工嘅，邊有咁有吉屎啫？邊有夠膽走出嚟指證一啲好扭曲嘅事實啫？或者一啲外國嘅或者大陸嘅干預喺套戲裏面完全冇嘅。那個社會好美好嘅，好似多重宇宙嘅其中一層咁嘅，即係可能喺第二個宇宙嘅地球就有可能發生啦，因為冇大陸嘅干擾或者冇回歸到。都可以做到當時的社會的。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那為什麼不找一套戲有頭有面，譬如誰用銀紙用得最多 的製作單位，譬如說杜琪峰這樣，當你PTU 再拍了，你還繼續要有銀紙的瓜葛了，你就重新設計一些有繁體字的銀紙咯，沒有隻獅子的，就是很認認真真地當你真的是一個發抄當局出的一條銀紙，銀行都是虛構的，總之一看就有很 decent 的 design， 是一張銀紙級數的 design。 那長期你將那隻銀紙去提供給其他行家，即是電影世界裡面這種就是電影世界裡面的港幣，那就 OK 咯，即唯有是這樣的。即如果你的法律說得那麼緊的話，那我很希望這張銀紙的出現，即這張銀紙既然有繁體中文，有香港的字樣，又是好像一張銀紙的，反正現在那些中銀出文銀紙話突突咁樣，你大即係以香港嘅美術水平啊，根本民間嗰度大把人都設計咗一張銀紙，一定好過中銀設計嗰啲銀紙啊，大佬整埋啲咁嘅幾層大廈喺度啊，整咗紫荊花喺度啊，不知所謂，肉酸酸都咁出嘅，即係未爭在未出解放軍嘅啫。咁嘅時候，咁如果即係邊位高抬貴手啦，邊位監製啊，如果即係有人識得吳思遠啊，你真係我覺得呢個方案呢就係長治久安㗎啦，即係出返咗幾種面額咁樣，其實成本唔係好高啫，即係你能夠譬如你出咗名成為一個 legend 嘅，係人都記得你啦，係咪？你都係可能嘥，即係如果你俾我做呢，你俾100,000元我已經可以同你當係一個廣告公司咁樣，即係有曬咁多款銀紙嘅一個 design 俾到你，要嚟做電影世界裡面銀紙，咁其實已經解決到呢個問題㗎啦，好消極㗎，但係冇辦法啦，即係而家我哋就活喺一個咁荒謬嘅政府裡面嘅管治裡面。 搵信王你同旧拍档次次嘈完交都冇事，今次就真系被单反咗，所以我都觉得今次系有人有心挑拨。进界仲有道具枪嗰单嘢，个老板都好惨。廖毅唔明点解道具银纸就告到尽，但芝麻引用练功卷就冇事，根本就系违告越高咯。John Ryu 条例系有喺度，越似越出事。銀行廣告都是避重就輕，加個假字都出事。Kenneth Lat 警察又幾時打人啊？ John Ryu 關鍵是有無人去屎忽痕去告發，大力水手789擺到明示政治打壓啦。是樹大招風出問題。你做你啲探長，我重温你好多節目同放片都係好正，都係一句識就係識，唔識就係唔識。大力水手789元充道具抄。留人生，我記得英傑時期無線電視都俾人告過道具銀紙。 啊，係咩？無線，因為無線道具銀紙太渣啦，係嘛？就係話佢抹黑咗人哋個原創嗰個美術啊嘛，係嘛？我講笑啫，我唔知喎呢單嘢。但佢咁樣告唔使人坐監啊嘛，無線俾人告都係警告嘅啫嘛。即係例如嗰陣時啊，盧海鵬咧有個叫節目叫賊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我諗翻起都覺得好笑。賊訊就係咧模仿翻警訊嘅拍法，但係咧就將啲賊就變成警察，即係啲賊要行必嘅。咁咧見到警察咧就會通知同袍咧就話：喂，呢度有警察，我哋唔可以做嘢住咁樣。即係類似咁嘅橋都幾好笑嘅。但係第二朝就已經俾人哋。个编剧定监制已经被人哋捉咗去，问话饮咖啡系冇告得入嘅，以我所知。 出料系探长讲得啱，做一张全假银纸系恶。Jack Music M B 邓无色出席香港独立币做道具咪仲大镬。 嗱咁啊，反而调翻转咧，佢告你唔入噶，冇法例噶，你冇话独立冇独立字眼。道具啊嘛，你話喂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因為你放寬翻用真銀紙加個道具兩個字啦，或者加個假字啦。喂咁，即係如果真係咁嘅時候咧，當然你講嘅可能性亦都極高啦。咁但都冇辦法㗎，即係佢要上綱上線嘅話，咁永通銀行就大鑊啦。唔止港獨添啦，直頭係。颠覆晒成个中国啦，因为佢个永通银行有个皇帝噶嘛，都唔系习近平。咁可能第时咧，不如揾啲永通咧督下背脊啦，即系永通嗰个发行商咧。咁你就系话颠覆国家主权啦，因为嗰个以我记得咧，永通纸币咧嗰个应该系秦始皇嚟嘅。咁秦始皇都唔存在啦，而家唔系秦始皇管紧中国啊嘛。咁你仲出永通系咪就应该等于颠覆国家先咁样？咁唔知佢做唔做，唔知受唔受理喎？搵啲科学王去试下，不如呢啲。 陈伟松 ，Hello 探长。 Hello。喂，咁咧仲有头先有位朋友话 Winson 啊，哦，你讲嗰个你话个旧同事。被單反，我諗 係 我俾個舊同事單反呢單嘢，我未必有人挑撥咯。我覺得即係有啲人諗多咗啊，或者即係利用一句半句，即係我話啊，你嘅地震大咁樣話，你咒鳩我啊咁樣，即係咁啊已經可以單反嘅，你明唔明啊？咁問題就係佢幾時會覺得冇需要，即係覺得佢仲俾面你嘅時候，咪冇事咯。咁咪覺得喺各方面都唔使俾面你嘅時候，咪單反咯。即係有啲人識朋友，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嘛。即係我唔係講佢啊，即係有啲人當呢個工具幫唔到自己做到一啲嘢嘅時候，咁可以損失嘅咪損失咯，冇所謂噶。即係我覺得係咁咯。喂 ，I 呢個 I 咩 I General？我成日都唔识读，哇！点解热咗咁嘅 ？I've General 明通一定告唔入，面额亿亿升。 如果你咁讲啊，咁我请啲香港银纸面额亿亿升又告唔告到咧？食，我食唔到啦，好饱啦。我想饮嘢咋，不如我再斟啲嘢。喂，大家 饮汽水啊！ 我饮得太多啦，咁清水，清水。 喂，系啱啱头先攞咗呢个嘢嚟咧，呢、這个咧我就啱啱翻旧嘅 studio， 即系以前我喺土瓜湾嗰度咧，因为我有啲脚架同埋有啲 magic arm 咧，我怀疑漏咗喺嗰度，但系揾完就冇啦。点知我漏咗几支麦喺嗰度？咁呢支麦咧 ，Rode 啦，我而家唔系开箱时间啦。咁咧，但系咧，我借个机会咧，即系多谢翻嗰位朋友啊。呢、這個係有個朋友代理俾我哋 Stage Two 用嘅嗰陣時，咁我嗰陣時咧喺 Stage Two 嘅節目裏面咧都冇機會，即係出個鏡就冇機會專登講嘅。咁我突然間諗起，突然間想多謝佢咧，就即係咪多謝下咯。咁咧嗰陣時 sponsor 咗套麥俾我哋，以為拍 Stage Two 用嘅，即係嗰陣時你見到彈 band 嗰啲歌咧，咁非常好啦。咁佢又冇要求過我哋專登講嘅。咁我即係唔知點解去到嗰啲地方呢，我好感恩㗎啦。即係尤其是上一個 studio 呢，即係我借人哋 office 嚟用呢，佢連租都唔收我呢，即係又屈就，即係我唔係，即係佢將就咗我咁多個月呢，又冇叫我走，甚至乎我搬呢，佢都話你咪有啲嘢你冇訂板咪擺喺度先囉，唔使搬住呀，咁樣直到而家都即係仲有啲嘢喺度。即係唔知點解去親嗰個地方呢，即係土瓜灣呢，就充滿感恩㗎啦。咁你俾个机会我讲下，多谢下某啲人啦。俊介，你又误会咗现场开箱片，我啫，即系呢个感恩片嚟嘅。喂，我发觉咧就即系而家个人年纪大咗咧，即系除咗识得即系尽量欣赏嘅人之外咧，仲有时你食屎食着豆嘅时候，你都应该感恩嘅。咁好多呢啲情况发生嘅呢几年里面，因为人嘅经历多咗咧，又。即係唔係樣嘢都好如意嘅時候，你有好多呢啲咁嘅 moment。 嗱，我個吹雞文有啲咩未講嘅？我記得有幾個話題喎。 紅紅探長有冇試過白色嗰只 Coca-Cola Plus？ 琴日試過。 Coca-Cola 感從代糖味。 冇錯。 癌細生酮。 係喎，我琴日第一次飲咧。我真係讚不絕口喎，因為嗰隻白色可樂咧冇嗰陣苦澀味，因為以前嗰啲用啲唔知咩斯巴甜啊，定唔知咩啊，即係嗰啲總之對人體有害嘅代糖啦，係都幾難飲嘅，同埋唔解渴嘅。咁我頭先飲嗰隻 Zero 都係唔係好得嘅，咁啊白色嗰隻 OK 嘅，即係如果白色嗰隻出大樽啲咧，我雪櫃應該會買嗰隻嘅。咁但係而家暫時都係出啲膠樽裝罐，我好似有冇罐啊？你見到？嗱，當然咧，即係唔知啦。如果有大樽就最好啦。但係咧，我覺得咧，雖然係咁啊，即係白色可樂咧都係偏甜咯，我覺得。咁但係我試過只黑色同埋綠色字嘅可樂咧，叫做Green Cola 咧，我覺得暫時係嗰只最好飲咯。嗰只都係代糖嚟嘅，即係另外一啲糖啦。Stevia 嗰只就好似其實本身係冇咁甜嘅，咁我覺得暫時係嗰只最好飲咯。白色嗰只都唔錯嘅，因為佢係平嘅。乜白色可樂貴啲嘅咩？我又唔知道，都有罐嘅。哦。 明波白可樂幾好賣咁？呢個 ring 根本應該告嗰啲又唔告，揾嚟搞。 係咯。 信王有罐。 哦 ，OK。喂，咁啊，睇下先。我頭先啊，吹雞有啲咩？一聽一講到嗰度咧，又去咗一個盡頭咁樣咧，就突然間諗唔到之前講過乜嘅。吹雞文裏頭呢，哎呀，我洗埋啲字添。啊，仲有一單就係嗰個所謂暴亂案呢，嘩，咁最大碌嗰個都係四年幾咁樣，即係覺得 阿雲海話係咪特登嗰個傻婆呢，大陸婆影法庭上嗰個呢，轉移咗啲視線。 嗯，系啦，都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种逻辑，其中一种套路嘅。系啦，即系嗰个傻婆喺法庭咧，即系好多人咧宁愿觉得佢傻，咁我梗系觉得佢唔系傻啦，咁几醒啊！即系佢有 agenda 嘅，但系 agenda 系点咧，就未必估，我未必估得啱嘅。咁开头咧就觉得佢系摆到明个动机就系恐吓啲陪审团啦。咁但系而家发展到咁咧，就有少变咗调咧就。佢真係好醒目㗎，佢又問識得問人哋呢，你記唔記得佢嘅相機嘅手機嘅飾物係乜咁樣，但係你影咗 未必知道，咁你不如問下你嗰個帶咩胸圍啦，問人哋有冇留意啦，屌！咁跟住咧就阿雲海嗰個古法咧亦都好 make sense 嘅，因為呢單嘢其實佢我諗佢而家咧就未必下下中嘅，但係中嗰個下嘢咧就一定有，就算未必中都有關，即係點解咁講咧？即係就算冇嗰個傻婆嗰單嘢咧，你又覺得呢單暴動案嘅有 noise 咩？因為就算冇呢個傻婆都冇 noise 嘅。我覺得，因為大家咧都覺得佢證據確鑿啦，即係嗰班人又冇政黨撐嘅，咁佢所屬嘅政黨或者團體都收皮啦，都剩翻即係好少人喺度嗰個組織裡面啦，咁變咗冇 noise 就正常嘅。咁但係作為一個當權者或者獨裁者咧，佢會出呢啲招數咧，係作為一個 PR 角度咧，咁佢已經出咗錢揾人做一啲維穩嘅嘢，或者係人去 spin 一啲 PR 嘅嘢嘅時候。佢又點會唔做呢樣嘢啫？所以我覺得雲海咁樣估亦都啱嘅。咁另外嗰單我仲想講咩噶？係啊，講緊個食雞啊，不如嘛，全部都係雞。 紅紅有半，偉信話我覺得 Plus 好飲過 Green 明寶一樣噶。Ice General 白色可樂同 Coke Zero 都是有亞斯巴甜， 限時 甜蜜。明寶紅、白、黑、紅紅 Green， 我覺得麻麻地好飲。 韋 順翁，而家呢個唔出名嘅都去到四年幾，梁天琦應該六年以上。劉仁生又話飲水 ，Sharon 五 ，Hello 探長 ，Hello everybody， 進界過大婆、 Hello. 根本就玩交。紅紅港幣38元，少少意思去飲茶。 我飲啊，飲茶，大家飲。我飲水啊，的確而家係，因為飲咗好多可樂啊今日。我覺得嗰個大陸婆咧，我覺得佢唔係玩交咯，玩交佢嘅手段，但係佢嘅動機好明顯咧，就係要嚟挑戰法庭啦，即係令到即係香港嗰個莊嚴性可以受損啦。即係佢嘅金主，我唔知諗緊啲乜嘅。咁但係咧，佢就一定係有恐嚇嗰個成分啦。咁甚至乎可能玩交嗰 part 咧，係佢自己嘅變奏，或者自己想玩交都唔定嘅。因為大陸人咧好睇唔過眼香港，佢羨慕啊嘛。即係其實某程度大陸人把口就話香港又窮啊，又冇競爭力啊，又逼啊，又臭啊，地方又細啊，啲嘢又貴啊咁樣。但係心裏面點解撲街都撲到嚟咧？原因就係某程度羨慕香港嘅。司法制度啦，安全啦，飲食有監管啦，即係你衰咗要攋嘢，要被罰。但係大陸咧，你去咗第二個省，又冇人追到你。即係佢哋生活喺咁不安底下嚟到香港咁安全咧，某程度佢哋都有愛有恨嘅。咁佢咪覺得你法庭好咗巴閉咩？咁我咪專登玩交咯，即係令到自己有生逼啫。佢翻到大陸翻中可以做網紅都唔定嘅。即係其實佢諗嘅嘢，我哋未必諗得到嘅。咁呢啲咪就係我哋去大灣區要學嘅嘢咯。即係點樣搞一鍋粥、搞大龍鳳、搭雞棚呢啲。而家所有大陸人唔係所有嘅，即係好多大陸醒目嘅大陸人咧，都日日都係做緊呢啲咁嘅嘢嘅。即係你見佢張卡片，連間公司嘅名字都唔啱嘅。即係我都見識過呢啲人嘅，不過佢係新加坡人嚟嘅。咁咧就香港人喺呢方面咧比較，我唔敢講渣啲。但係我哋生活上係少見到呢啲咯，即係我哋行走江湖，尤其是周圍去嗰啲人咧，有張假卡片就梗㗎啦，喂大佬，即係間諜有張假護照一樣啫嘛。咁佢哋招搖撞騙啦，問人知唔知老闆係邊個啊，知唔知老豆係邊個啊咁樣。喂，呢啲咪就係佢哋嗰種生活態度咯。因為勝在嘅地方大，呃完 A 去呃 B， 即係中國咁50多個省係咪聽講？咁呃暈曬都可以揾到餐飯，甚至發到達，甚至乎去到美國咁樣。咁所以即係我一定覺得佢係搵一啲慣犯同埋搵啲識嘢嘅大陸人去玩呢啲程序囉。即係佢擺到明就係佢唔保釋，即係佢唔去俾擔保嗰啲擔保金，佢明知道咁樣有新聞嘅，咁咪又贏囉。即係鑊鑊係咁樣，佢又冇事嘅，最尾喂返咗佢背後到最尾個底牌，佢真係有啲中聯辦嘅背景嘅，喂你即刻放人啦大佬，你仲運，即係根本上而家香港就係咁樣㗎嘛，即係咁樣玩法，即係你明明一個好好嘅一個司法制度嘅，即係唔係好好啦，相對好啦，咁而家玩到爛晒喇，咁你仲有咩前途㗎？即係我覺得生仔啲人真係勇敢啊，總之。 Travis 成探長你好，我和我朋友都在新同飲食。 喂，好啊。 Switch 大陸破係有任務。 係啊，喂，Travis， 你成幾耐啊？你個生同歷史，因為我聽到一個奇聞咧，即係個比較罕有嘅 case 嚟嘅。因為我講緊我琴日去翻舊個 office 嗰度攞翻啲嘢咧，咁其中嗰度有位同事咧，我對上一次見到佢咧。因為佢想拍一輯比較靚啲嘅婚紗相，於是乎咧就想減肥，就唔知俾咗幾多錢嘅營養師，就叫佢幫佢執掂佢咁樣。咁我就話使乜錢㗎？咁我講個經驗俾佢聽咧。咁我今次差唔多隔咗兩個月見到佢咧，佢話肚腩啊的確冇咗啦，但係只不過咧磅數一樣，仲有少水腫添咁樣。咁奇怪嗱、啊，即係以我同阿監製嘅經驗咧，係完全冇可能發生嘅。咁於是乎我問佢每日食啲乜？但是以他講俾我聽咧，就完全係冇問題嘅，佢完全零碳水、零澱粉嘅咯已經。咁但係咧，唯一佢解釋唔到就係佢阿媽點樣煮啲餸咯，即係餸裡面假如好多糖啊咁剩，都破到銅或者入唔到銅噶嘛。咁會唔會多到咁樣咧？因為我都成日都出街食咧，我都難避免嗰啲芡啦、啊、嗰啲炸豬扒嗰塊皮啦、啊，甚至乎嗰個海南雞飯嗰啲汁啦、啊。咁我都避唔到呢啲嘅，但我都應該入到銅嘅，因為我真係瘦咗好多。咁我就唔明點解嗰位女同事呢生酮咗兩個月，即係個 diet 轉咗兩個月，佢磅數竟然冇減，即係反而調轉呢減個磅數，但係外個 look 唔覺得佢減咗，我都見過嘅。但係呢個 case 真係大惑不解啦。咁除非又或者佢報俾我嗰啲忽略咗一兩某啲嘢，有一兩餐或者零食佢冇戒到，冇講俾我聽啊！咁我真係唔知道咯。咁所以我想知道啊 Travis， 你幾多月咯？因為我哋啱啱踏入一年啦，差唔多我同阿監仔咁啊 ，so far so good 係同舊年比咧，我做過一個測試。咁我有一日咧出去拍完片咧，就孭住一個腳架同埋一袋器材。咁翻到 office 咧，有個磅嘅，咁我即刻除咗對鞋就踩上個磅咧，個磅數咧就啱啱係等於我以前未 keto 之前，哇！但係我已經行到死曬鞋啦，即係已經好疲累啦，只腳已經好痛啦。咁原來以前就係孭住咁多嘢咁樣行法嘅，咁當然當時啲肌肉又發達啲嘅，因為有咁多脂肪嘅關係。咁但係總之咧，喂，一年之內冇呢幾廿磅咧，個生活係～等於由地球去咗月球或者去咗火星一樣咯，那個重量咁，所以非常之值得推介嘅。咁但係到而家咧，我都唔係人人都推介嘅，因為講嚟好嘥氣嘅。因為好多人咧，即係你同佢講嘥咗半個鐘咧，我已經唔係為錢同你講嘅，即係我純粹係分享啫。最尾佢都講句：哈，你叫我唔食呢啲，不如死咗佢啦咁講。屌，咁你唔好問啦，仆街！ 講雞 哦，係講雞。 Travis Sam， 我朋友半年左右，我大概一个月，微信旺唔期，我都系咁，其实唔系真系咁神奇，你哋咁啱效果好啫。Travis Sam 朋友减咗20磅左右，不过佢就话啲肌肉重咗。 喂，要做运动噶，我都一样啊，我就肌肉萎缩添啊，我去到第八个月嘅时候，即系直头只脚咧最明显，因为脚瓜好实嘅嗰嚿肌肉，以前。即係直頭係好石頭咁嘅，咁但係而家咧，我的肌肉咧係冇以前咁硬嘅，但係就好似柔軟咗啲，但係就冇咁容易攰咯。調翻轉，因為你負重真係即係少咗好多嘛。咁啊 ，Winston 就話唔係真係咁神奇。其實呢個唔係神奇啊！你明白個化學道理，你都覺得一啲都唔神奇啊！但係問題個效果真係好明顯噶嘛？咁你都係，我就唔明點解你可能你本身嘅需求嗰、那個血糖唔係太多啊，即係或者你本身你之前嗰個 diet 咧，亦都唔係咁對糖嗰個需求咁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因為個關鍵就係咁樣咧，先至個改變唔太大咯。即係以我呢啲五大食物都係澱粉嘅人嚟講咧。嗰、那個 difference 真係勁大勁大，咁亦都係因為你啲口味係咁嘅時候，你成個家族都係中意食呢啲嘢嘅時候，所謂呢啲味就遺傳咗一種高血壓啊，或者肥胖啊、中央肥胖啊、喝水啊呢啲咁嘅情況咯。但一旦冇咗嘅時候，咪好大嘅 difference 咯。 粉底 Pete Travis send 你朋友几耐而减咗20磅 Rebecca Lau 我心思后胆固醇 7.2 即是怎样 7.2 即是高不高、啊、即是高量低了我完全没有概念过这些东西还有胆固醇你得闲嘥少时间呢看下去年世卫有个出了一个 announce 呢就关于胆固醇的就是一个误解来的咁所以唔知點解呢而家大家仲 care 膽固醇有幾高呢我覺得真係即係已經沉冤得雪已經佢都承認咗係假嘅一啲即係對身體有害呢個講法係假嘅我唔明點解大家呢都咁 care 個膽固醇有幾高喎定係你唔知道因為膽固醇係冇事嘅呢其實世衛未講之前已經有超多人講過膽固醇高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呢而家到而家嘅主流媒體呢都有膽固醇藥賣緊嘅即係呢個咁反智嘅社會真係好可悲呀、 啊、Travis Sam 半年偉信黃錦又係我不嬲都唔鍾意食粥粉麵飯、嗯、大力水手789好多人生同食得太多肉又食唔夠 係喎好大鑊 啊 Cloud 超高啊 哦即係你個 7.2 超高係喎、哦、其實呢好多人都忽略咗其實我自己都係呀、啊、因為其實口味嘅問題呀、啊因為未 keto 之前呢大家的觀念呢就是少油少糖咁樣健康咁以為咁變咗呢令到我個口味呢無論喺濃度啦同埋嗰個油呢我都係好唔夠嘅咁所以開頭好辛苦嘅即個 quality 好差嘅即可能又唔夠力呀、啊、甚至乎講嘢都冇氣呀、啊、咁樣呢原因就係唔夠油或者唔夠鹽啦唔夠鹹啦咁後來我慢慢 adjust 咗呢我而家唔單止食到鹽即係鹹嘅 ok 咁因為你食得濃味咗呢你個味蕾就自然會弱咗嘅即係感應弱咗嘅咁呢但係我而家辣我都冇問題囉變咗咁呢同埋而家食得多油即係慢慢可以好 open 咁樣感受到呢好高油嘅食物呢係好甘好味嘅咁我而家食得享受好高油嘅食物之後呢我而家個狀態比起啱啱 keto 嗰陣更加好添。 Candleflat 5.1 is normal. Lead Irene 今日立法局幾多建制派歌仲大灣區啊？ 唔係啩？妖建制派唔好講啦，啲冚家產，你好人好者都唔撚會做建制派啦，係咪？ Candleflat 膽固醇高唔係問題，唔係啩？粉底 你自己查啦，唔緊要。 應該係幾多指數膽固醇 ？Leading down 因為差不多先生心態，資訊無耐性接受，不求深解。 嗱，你話唔係啩？嗰位朋友咧 ，Candleflat 你自己查下先啦。其實膽固醇咧，佢膽固醇高咧，唔係話因為你食嘢食咗落去會高咗嘅。其實膽固醇高嘅原因咧，就係你個身體咧係好需要膽固醇嘅出現，咁所以就會高嘅。咁你個膽固醇係點解會出現呢？原因就係膽固醇最大嘅用途咧，就係用嚟修補你血管同埋內臟嘅一個保健系統嚟嘅，即係同你 maintenance 你副計嘅。咁你好多損傷或者長期發炎或者長期有啲隱性病嘅時候咧，咁膽固醇就自然會高噶啦。咁因為你要嗱臨咗去修復啲血管個堅硬度啊咁樣成。咁同埋膽固醇由個口度食落去嘅膽固醇呢喺你身體嘅總含量呢就超唔過 20% 嘅即係你狂拍你一日拍四條大腸都好啦四副大腸啦你都屙返出嚟嘅啫你又唔會吸收到更加多嘅膽固醇嘅咁二來呢同埋膽固醇呢就本身呢就係一個即係自己有又冇咗佢又唔得嘅，即係調翻轉。你低膽固醇，如果你低膽固醇嘅原因咧，你係根本你個成個腸臟係好正常咁運作，好少發炎，好少去修補嘅時候，或者你血管好健康嘅時候咧，膽固醇係會指數會低啲嘅。咁一個 indicator 嚟嘅啫，就並唔係話可能你食咗好多豬腸而你膽固醇好高嘅。咁呢個係本末嘅問題。咁但係咧喺西醫嘅角度或者一般大眾嘅角度咧，就係、是、話。膽固醇高呢就係搵啲藥撳返佢啦即係所有嘅概念都係咁㗎啦一唔啱就打一唔啱就搵藥抗衡咁樣即係個身體並唔係咁樣運作㗎嘛問題係咁於是乎你膽固醇好低嘅時候 你再要吃些藥來減膽固醇的時候，發現了什麼問題呢？即是以我的觀察，我未必一定啱，但是我即是講一個 case 給大家聽，不知道你覺得有沒有關聯。因為以前呢，即是我們小個的時候呢，那些肥佬才會爆血管的嘛，是不是？但是為什麼瘦人都會爆血管呢？原因就是呢，你的膽固醇含量太低的時候呢，你去修復不到你的血管，那就很脆弱咯。那你血管很脆弱的時候，就沒有，那個油硬度就低了咯，那就很容易爆咯。這就叫缺血性中風了。咁就缺血症風中風咧，點解係近來先有嘅咧？就係因為而家咧，你所有啲老人科咧，見到你邊個指數高啊，啪啲藥，啪到你根本咧就個即係所有嘅腸臟同埋血管咧，都已經嗰、那個保護能力好低嘅時候，咁喐啲都缺血性中風咯，就係咁解啫嘛。咁所以我唔係醫生啊，即係我都係用我嘅生活嘅觀察嚟講俾你聽，我一定唔係權威添啦。咁所以咧，我講我的見解，我不是叫你跟我。咁只不過咧，我頭先所講的咧，都是已經有曬有 paper 嘅，即係世衛又講過，甚至乎即係好多網頁都已經有人講過膽固醇究竟係一回咩事咯。 大力水手789初生同者總膽固醇是偏高，最重要是好膽固醇比例要高。 是的，就是這樣。所以這些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生酮的呢，又叫你聽生酮感受啦，當然是那麼權威。喂，那跟著呢講食雞啦。昨天真的很有趣的，因為我監製呢有位朋友呢，即是以前在加拿大的朋友來的，那呢就他都是很喜歡香港，這樣回來香港就不走，這樣那就是跟 Sarah 那個原因就不是因為很喜歡香港，我不知道是不是呢。你是不是其實點解你唔諗住翻加拿大咧？請問 點 解？即係其實你中，你即係係咪好中意？唔係，好啊，好似琴日佢哋咁講咧，因為好中意香港咯。 咁話喺香港好玩啲咯。 哦 ，OK， 咁可能好多人尤其是加拿大咁悶嘅地方咧，就覺得香港好玩啲啦，咁留低啦。咁嗰兩位朋友咧，即係都係食材，即係都係做食材嘅生意嘅。咁我就唔係幫佢賣廣告，原因呢就係我真係見識好多，即係令到 exciting 嘅。因為好多嘢呢，即係你知道我份人好超好奇㗎啦，即係講好聽啲好奇啦，講衰就講八卦啦，即係好八卦嘅，即係好想知道人哋嗰啲生活係點樣運作呀，人哋行業係點運作呀。因為我成日都鍾意同人狗吹咁樣嘅時候，你個 database 要好大你先可以咩都吹到㗎嘛，係咪？咁於是乎啦，就每次問好多嘢啦，咁問到佢哋驚為止啦，要個目的就係、是。咁咧，佢哋原來話俾我聽咧，即係而家電視台有啲節目就話，哇抵食啊，39蚊只鴨啊咁樣。咁佢哋咧嗰個行業都皺曬眉頭嘅。咁有兩個結論嘅，點解啲牲畜即係嗰啲家禽會咁平咧？咁有兩個可能啦，有一個可能咧就係、是、佢哋嘅壽命好短嘅。譬如一隻本地嗰啲雞啦，即係琴日食嗰只雞啦，就可能要60日。我只100日，你有冇記錯啊？ 咩？ 要100日嘅只雞先， 嗰 啲靚雞咪100日。係啦，即係只雞又先有翻咁上一大啦，同埋有雞味啦。因為你要飼養咗咁多日咧，只雞60至100日啦，總之就或者超過60日啦。咁咧只雞咧就係佢哋而家賣嗰啲雞啊，個 quality 有翻咁上下，嗰啲肉質啦、啲味道都好啲嘅。咁脂肪同埋肉嘅比例真係非常好嘅。咁咧，但係佢哋。係啊，冇錯。咁咧，但係其他人哋賣得平嗰啲咧，佢為咗個要應付個市場咧，即係有啲人寧願食只衰嘅雞食4日，即係一個價錢食4隻雞嘅。哇！咩料啊？嚇到呢個肥仔彈出嚟喎、 啊！ 爛咗啊？ 唔係啊，整緊啲嘢。 O K， 喂，咁咧就你養一隻雞。個成本就等於佢哋養4隻雞或者6隻鴨咁樣，因為鴨仲快大嘅，因為我細個養個鴨嘅，咁咧就所以佢哋咪可以做到咁平咯。咁快大嘅話，如果嗰只嘢健健康康嘅咁樣冇壞嘅，但問題就係點解咁快大嘅？有原因啦，佢用啲激素啦，用抗生素啦嘅嘢，抗生素令到佢嗰個存活率就更加高，激素令到快大咁樣，咁雙管齊下底下咧，根本啲雞嘅飼料一半都係藥嚟嘅。咁啲雞食咁多藥，咁佢咪你食翻只雞咁咪即係循環咗落你度咯？因為佢邊度咁快可以排得出體外啫？咁尤其是 而家少咗人食雞潤，原因我懷疑就係因為啲雞潤可能好容易會出事啦。有冇咁有良心呢？或者啲口味真係變咗，驚膽固醇都唔定嘅。咁食雞即係等於食藥啦，係咪？咁但係嗰啲藥唔應該係你食噶嘛？或者你唔使食嗰啲藥，你變相食埋嗰啲雞嘅藥喎。咁所以咧，你譬如你諗住你寧願食四隻唔係好健康嘅雞啊，因為寧願儲埋食一隻好好食嘅雞啦咁樣。當然呢個咧亦都有公論噶啦。你見到咧成行城市，即係大家去超級市場享受緊咁平嘅食物嘅時候，亦都要享受埋人哋別出心裁嘅一啲化學嘅藥喺你身體。咁如果大家覺得咁樣係值得交換嘅，其實 OK 嘅。因為你唔會即刻死噶嘛，你食咗啲雞藥點會死啫？咁你個 quality 差又唔係即刻差噶嘛，我只不過得閒又條又肚屙啊，得閒條腸又痛啊，又便秘啊，無端又屙唔出屎又生痔瘡啊，甚至乎周身骨痛啊，又排唔到毒啊，個面色又唔好啊，隻眼又黃啊，即係呢啲好小事啫嘛，又唔會即刻死嘅。咁所以咧，即係似乎個市場已經決定咗，即係大家已經決定咗個市場咧。我梗係寧願食只$49嘅鴨，就好過食你只$400嘅雞啦，39添，係咯，哇！食成十即係八九倍嘅價錢，咁於是乎咁係咯，即係大家決定咗嘅時候咧，咁呢個就係共業嚟噶啦。咁所以咧，你就即係包括我啊，我都唔會 complain 嗰啲雞有藥嘅，其實因為我都係 cheap 友嚟嘅，我食喺美心食嘅蛇滑雞，我都覺得好食噶，原因佢醬料又好鬼好味啊，好多味精啊咁樣。咁同埋美心啲冷氣又凍啊，又好坐啊，咁個奶茶真係好好飲啊咁樣。咁我都冇諗過嘅，即係之前啊。咁但係琴日咧，即係當頭棒喝地咧，喂點解呢只雞啲味真係唔同嘅？人哋嗰只雞，人哋啲雞咧就係養足一百日嘅雞嚟嘅。咁首先咧，即係好多謝佢款待我啦，因為佢唔收我錢嘅，即係我夾錢都唔肯收噶嘛佢哋。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有機會食到咁嘅雞咧，真係食翻啲舊味嘅。即係我年紀都唔細嘅，我記得以前咧。即係屋企係拜神先有雞食嘅啫。即係我屋企咧喺飲食方面咧就唔算太慳嘅，因為我媽都幾大仔嘅喺買嘢食方面，因為我媽都幾好嘅。即係我老豆成日冤起塊面，原因就係、是、哇你買餸買咁貴咁嗰啲。咁但係對細路仔嚟講，佢係正啦喂大佬。咁以前咧除咗過時過節咧就有雞食啦，但我媽又唔知信埋啲咩邪教咧，初一十五都有雞食嘅咁樣。咁變咗我哋一個月起碼食三四隻雞嘅以前，咁發覺以前啲雞就的確係大隻啲啦，咁同埋以前啲雞啲雞味咧就真係很濃烈啲嘅，尤其是塊雞皮係最明顯嘅。咁我琴日食嗰個雞咧，啲雞皮咧就同我以往食嘅雞好唔同嘅，因為以往食嗰啲雞咧佢個皮好黃嘅，但係琴日嗰個雞種嘅問題咧，可能因為以我所知咧，即係我琴日同佢哋八卦咗好多內容咧，就係、是、原來咧雞。啲雞苗嚟到咧，當你個雞場繁殖嗰啲雞嘅時候咧，咁佢一段日子可能幾年咧，啲雞個質素會越嚟越差嘅。原因咧就係喺遺傳學方面咧，即係嗰個變化咧，你太過近親繁殖底下咧，佢將一啲好嘅嘢抵消咗咧，咁只雞又容易病，同埋冇咁生肉啊，同埋發育得冇咁好，同埋活存率比較低嘅。咁到時咧，你發現啲雞咧差唔多攋嘢。即係麻麻地嘅時候咧，你又要換第啲雞苗，即係可能會 mix 啦，可能會不停咁混血啦。因為逢親生物都係咧，即係混血兒點解咁靚仔咧？原因就係佢將兩個嘅原本嘅優點太過唔同嘅時候咧，佢又會喺一卡拉位底下咧發揮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飼養雞咧，除咗用藥之外咧，嗰、那個遺傳學都要好緊要，你都要有呢啲常識，甚至乎有時甚至乎唔係未必係遺傳學嘅常識嘅，可能呢啲就係佢哋嘅經驗啦。咁於是乎咧，即係我琴日訪問嗰位雞農咧，即係佢哋嗰個雞場咧，原來咧就係佢伯爺個年代咧，一路都係做緊啲商業雞喎。哇！原來除咗陀地雞呢啲 term 咧，就商業雞，即係又係一種雞。原來雞咧雖然全部都係雞，但係咧佢本身背後咧亦都係唔同嘅養法，亦都產生啲唔同嘅雞，甚至乎雞場當然有雞蛋啦，係咪？佢話原來而家嘅雞蛋咧，即係用個化學方法去生產嘅時候咧，你用啲咩喂啲咩雞生嘅蛋咧，連嗰個蛋黃係咩顏色你都控制到嘅，係咪好得人驚啊？個蛋殼係咩顏色控制到嘅？咁所以個市場即係話我哋啦，消費者 challenge 人隻蛋一大一細啊，或者呢個薄啲，呢個厚啲啊，呢個唔同色啊咁樣咧， 嗰啲係個市場嘅毒藥嚟嘅。原因就係佢覺得你嘢唔得咧，你先至控制唔到個大勢啊嘛。咁但係偏偏就係相反嘅，即係喺呢個自然產生嘅生物裏面咧，喺遺傳學裏面咧，即係你幾兄弟嘅競爭裏面咧，有長有短嘅時候，你冇經過藥物嘅干預嘅時候咧，佢的確係會又大又細，又深又淺色嘅喎，個蛋黃又唔同色嘅喎。咁呢個先係生物嘅本質嚟噶嘛。咁但係人類咧就鑑生咧，因為佢嘅無知，因為佢嘅常識貧乏，兼夾佢嘅貪念，希望個市場俾到你一啲無謂嘅嘢，而你追求一啲無謂嘅強迫症嘅，每隻蛋都咁大隻，每隻蛋都要好深色，以為深色就得米咁樣。咁嘅時候，咁咪費事同你解釋咁多啦。你要求呢啲我就俾你，喺化學嘅層面咧，就令到每隻雞蛋都咁大，每隻雞蛋都係咁靚。咁咧喺個廣告，即係我啲行家嘅包裝銷售手法裏面咧，亦都係隱藏咗一個事實或者真理，而咧 deliver 一個訊息咧，就係話哇，隻隻都係咁靚，隻隻都係咁大，呢啲仲唔係一個好嘅農場咁樣。咁但係喺生物學上咧，呢個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呢個亦都係共業嚟嘅，因為大家唔追求呢啲常識啊嘛。咁當大家選擇咗無知嘅時候，包括我自己啊，唔係講你啊，咁嘅時候，咁你受到嘅苦難，即係無端端你個仔咧，明明係一個死肥仔，但唔知點解有乳房大過個女同學嘅咁樣，咁你唔好問呢啲啦。原因咧就係大家自己選擇嘅啫，即係唔好覺得你個肥仔係唔好彩，呢個係你間接造成嘅。咁你話冇得揀喎，咁去超級市場梗係買咁嘅蛋㗎啦。咁你咪選擇食少啲買貴啲嘅蛋囉，即係唔係話你大花筒叫你買啲貴蛋。原來個市場呢，我到昨日先知呢，原來真係有選擇㗎喎。原來呢個市面真係有呢啲蛋或者有呢啲雞賣㗎喎。咁點解一路都唔知呢？咁係咪因為嗰啲人呢好高調，咪好低調呢，唔俾人知道佢係賣呢啲嘢呢，懶巴閉呢？咁但係其實唔係嘅，佢哋有苦衷嘅。佢哋有苦衷呢，就係我用呢個生產模式去生產係風險極大嘅。喂，你唔落抗生素，一有疫症就死到死足嗰啲雞，就成場雞死曬嘅喎。譬如禽流感呢啲嘢，咁當然呢禽流感呢啲細菌呢啲病毒點解會咁囂張呢？原因就係個個做雞嘅相反都係希望只雞冇事，就個個都打針。個個打針嘅時候咧，咁嗰啲細菌佢都有個生存空間嘛。佢生存空間咪就係進化咯，一進化咗，咪你針都頂唔順，咪即係大家其實喺度競爭緊，其實成個生物鏈都喺度競爭緊嘅。咁競爭到一個時候嘅時候，你個藥唔夠，即係唔能夠遷滅嗰啲細菌或者病毒嘅時候，咁咪俾佢贏咗咯。咁呢個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啦。你係咁打針，嗰啲細菌係咁變種咁樣，咁佢個競爭最尾我就食咗落個口度喎。咁咪賴嘢囉。咁所以呢，你見到你個好得意嘅肥仔有乳房或者有四個乳房呢，即係你一啲都唔使意外嘅。原因就係大家因為經濟上已經選擇咗你個仔有四個乳房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唔好大驚小怪呀，真係嘅。咁假若譬如你大家都係咁多錢嘅，我唔想擺喺食嘢擺喺咁多錢嘅時候，咁你可以諗一個，即係諗到一個諗法呢，就係你譬如你用貴少少嘅食啲 organic 嘅食物嘅時候，咁但係你可能睇醫生一年睇少兩次嘅喎，咁你會咁樣諗會正常啲咧，或者會唔會咁樣會係解得通你點解要食啲咁貴嘅食物咧咁樣？咁我當然我就唔喺度同大家講貴嘅食物就必定係 organic 或者必定有益啦。咁當然有很多蠱惑嘅商人咧，即係話自己啲菜係 organic 嘅，但係喂，原來得個 label 係 organic 嘅喎，尤其是大陸嘅農場咧，呢樣嘢似乎係好普遍喎。聽講有啲傳媒都踢爆過喎。咁究竟哇點算咧？點食都死嘅時候，咁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咪就係要信你本地嘅人咯，因為本地嘅雞場，即係我見到我少少感激嘅位咧，就係點解嗰啲即係我琴日撞到嗰啲人咧，點解你個雞場咧明明你可以做商業雞，你唔走去做？你又走去做一啲咁難度高嘅嘢，即係呢啲人唔係有神經病咧，就一定係嫌錢腥嘅。咁當然，呢啲當然佢嘅諗法咧，我就即係我感激嘅。其實某程度，但我冇兜兜面咁講啊，大佬，即係好肉麻，我都擦咗鞋咁噶嘛。咁於是乎咧，我覺得即係今日我講呢啲咁嘅嘢咧，我無非一個目的咧， 想讲俾大家听，原来有得拣嘅，即系唔系冇得拣嘅，即系只系懒唔懒啫嘛。即系我中意去美心食蛇滑鸡，佢啲鸡入手都唔方平啦。但我相信一定系佢啲入手啊贵过大快活嘅，或者大家乐嘅。原因就系美心嘅鸡同大家乐嘅鸡咧，系美心啲鸡好食啲嘅。咁、即系都叫有得拣啦。但我唔知道原来香港真系有啲食材咧系可以系咁优质嘅，未必一定去City Super， 未必一定要去嗰啲。扮 City Super 嗰啲叫咩啊？即系嗰啲系咯，即系未必一定系嗰啲先有嘅。咁所以，但系好可惜咧，就系嗰啲铺头并唔多啊，真系啲农场又系并唔多啊。咁咧我就 28个农场啫嘛，香港活鸡。 哦，系嘛，香港就28个活鸡场啦。咁咧同埋零售嘅点咧亦都唔多嘅。咁我朋友嗰间咧就喺港岛南区嘅。咁即系如果大家真系好有要求嘅话咧，即系。你咪试下食下嗰啲，睇下会唔会即系食到啲古代嘅鸡味咯？ 叫宝龙啊？ 咩啊？ 佢叫宝龙啊？ 哦，即系嗰个档叫宝龙。 系啦，喺南区。 咁佢咧，即 系 系啦，佢一个 indie 嘅一个生意人啦。我就觉得好奇怪，无论玩音乐、做生意嘅嗰啲 indie 友都系有少少问题，即系就系、是。逆流而上啦，唔知點解要，即係我唔知係為咗乜啦。即係如果有機會就叫佢上嚟，即係點解你有啲商業嘢，即係大家攬住死係好開心噶嘛。即係你大家買翻啲好劣質嘅食材，個利錢一定高啲噶嘛。咁但係點解有嗰啲你唔做，你真係做呢啲咧？為咗乜咧？ 同埋嗰個好有心嘅雞籠叫做龍 蛇。係啊，我譬如你睇我個Facebook page 咧，我已經將佢哋 tag 咗啊。龍蛇咧就係、是、我頭先講一間。咁得意嘅農場咯，即係佢個伯爺嗰代咧，都係要隨波逐流，都係做翻一啲工業同埋嗰啲叫咩雞喎？佢哋有個 term， 主流雞啦，工業雞啦咁樣。但係去到呢一代咧，即係覺得呢個問題好嚴重底下咧，做翻一啲好難做嘅雞，即係做雞就唔係咁容易嘅，唔係講笑。 Jack Music MB 鄧無色進界小心啊！監製進界監製。Jack Music MB 鄧無色難怪 D 一蚊雞暗暗瘦瘦堅如魚黑黑幸好小弟不食家禽大力水手789在香港女人不能食太多雞激素雞好易有化患子宮頸癌謝翠大力水手你講得癌、進界好耐冇食過有雞味嘅雞、進界 Tech Music 稻香果味真係魚魚黑黑的 J Choi 而家啲雞蛋都係無蛋味、Jack Music MB 鄧無色稻香啲雞見到都反胃 哦咁恐怖 進界基因改造食物今日避無可避 冇錯 穩上翁你朋友點揾到啲未基因改造嘅雞苗呢個 Rain 唔食雞就嚟要食曱甴啦呢個 Rain 而家乜嘢唔係等於食肉家進界蝦腸啲蝦蝦場主人坦言自己不會食大力水手789有大陸親戚養豬早就用勁多藥最大問題是近十幾年用基因因改造治療有好多 K 型豬生咗出來有啲有兩個頭之類是以前冇啲聽到都怕命不活曱甴都好麻煩 我早啱啱昨天看報紙曱甴奶呢我冇睇內容，因為我見到都唔開胃。係咪意思揾曱甴嚟提煉一啲飲品咁意思啊？因為曱甴其實好高蛋白質嘅，老實講，但問題咧佢嘅專用啊太恐怖咁解啫。同埋野生曱甴係好污糟嘅，咁如果真係有人攞啲曱甴嚟改種，令到佢唔係生長喺啲咁污糟嘅地方咧，其實未來真係好難避免要食昆蟲，因為昆蟲係最高蛋白質又容易吸收嘅。食物鏈低下層嚟嘅，咁人係咪低到咁樣咧？我諗遲咗都要啊，因為易養啲嘅，我諗相信係。 進界請佢上嚟好啊！有心人要支持。 係咯，我都覺得係。 日本蛋比較有蛋味。 日本人就比較有良心添啦，如果你咁講，咁所以咪有蛋味啲咯。咁你話時話咧，蛋咧而家真係咧得腥味嘅啫，即係蛋味已經係即係種金嘅味咧係冇咗嘅直頭。咁但係唔知點解耐唔耐呢有時我都係多數都係煮食都係出街嘅。咁我耐唔時食到一啲茶餐廳呢嗰、那個粒蛋係好有蛋味嘅。咁呢佢又唔係收得特別貴㗎喎。即係我都 我唔知係咪因為撞彩咧，因為基因改嘅方面咧，撞手神撞到一種味係好似鮮蛋味，我真係唔敢肯定啊。因為你問嗰啲夥計，佢都唔識溝通嘅，即係講唔到咩話嘅，即係佢廣東話你同佢講就嘥氣嘅。咁你想感恩都問下佢用咩蛋咧，都問唔到嘅。咁我的確係試過嘅。咁有時去某啲餐廳食啲雞咧，又哇真係好味，又食泰國嘅雞又好味喎，我覺得。咁我又唔知道泰國嘅雞咧係咪因為又係用好多藥，定係唔用藥嘅原因啦。咁譬如講緊頭先你問有個朋友問我，我嗰個朋友嗰個雞場點樣揾呢啲冇改造基因嘅雞苗？咁我從來冇話冇講佢，冇提及過有冇改造基因，因為而家避免唔到啦改造基因嘅嘢。咁但係佢冇自己主動走去打嗰啲雞針同埋食嗰啲雞，即係唔會揾一啲激素嘅嘢嘅藥落雞個飼料嗰度。咁你諗下，你100日嘅要養嘅100日，或者100日嘅飼料，你端日計都唔知點解計到會39蚊一隻雞可以養得到咯，仲要有燈油火蠟啦，仲要揾人照顧佢啦，仲要地方啦，仲要運送途中賴嘢啦只雞，仲要賣你只雞嗰度有要交租啦，咁所以呢條數咧，連佢哋都唔知點樣計出嚟嘅。咁另外有個我最叻陰謀論噶啦，即係咩都陰謀嘅，咁啊不妨大家聽我點陰謀啦。咁嗰啲平嘅雞咧，會唔會係某種 item 嘅雞咧？可能實驗嘅成果啦，即係因為以我所知咧，我有個朋友N 年前咧就喺關鍵旅遊嗰度做嘅，咁咧佢專喺啲淡季嘅時候咧，就自己 book 一團，佢覺得幾筍嘅團咧，就請曬一啲班小學同學咧，就一齊玩一鑊嘅，咁咪好開心噶嘛！你即係幫襯關鍵旅遊已經有補貼噶啦嘛，即係唔知咩原因咧，旅行社係平好多噶嘛，咁你仲可以自己包團喎，咁樣好開心嘅。咁去食嘢嘅地方咧，又食水種菜啊，又唔知咩。好多新產品叫嗰啲人去食嘅，免費咁樣嘅，即係唔使錢任你食嘅。即係呢個世界比較咁筍嘅嘢先得㗎。咁呢啲咧咪就係白老鼠咯。即係我做咗白老鼠，佢哋實驗室攞出嚟嗰啲抌咗又嘥，不如 make 個 deal 咁樣。嗰、那個菜場咧就專係咧攞啲實驗攞出嚟，睇下有冇人即刻現場報備啊，睇下佢哋口碑點啊，做一啲少少 marketing 嘅 research 啊，就係靠你啲遊客，你啲貪飲貪食啱曬啦，嚟到咧。就可能揾 cam 影住你哋啲表情有冇扭曲啊咁样，佢哋起码都知道自己啲成果系咪成功咁样整嗰只化学养种嘅菜啊，系咪？咁我都食唔少啊，曾经即系以前，即系当一个人咧贪心咧就财迷心窍噶啦，即系你完全就冇谂过，喂边有咁着数噶，又唔使钱又唔食喎，大佬。咁我而家谂起都牙烟嘅。咁嘅时候，咁嗰啲菜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好多系。舐咗嘢嘅，可能用啲好平嘅嘢，後來發現有毒嘅唔落得嚟。而香港嘅檢疫咧就抽樣嘅，同埋香港主要嘅食糧咧都係嚟自五豐行同廣南行嘅。咁呢兩間行咧，香港係橫行無忌嘅，所有全世界嘅食材都有問題，呢兩間都未聽過有問題嘅。咁但係你信一個巴西養牛嘅養牛户，或者信一個泰國嘅養牛户多啲啊，又話信一個大陸嘅養牛户多啲咧，咁樣你自己諗啦呢個。咁唔知點解咧，耐唔耐，我曾經最中意食嘅安格斯牛柳漢堡包咧，麥金即係金拱門嗰啲，食下突然間冇咗喎，連張紙喺度啊，哇！供應商暫停供應喎，咁我再睇下報紙，哦，原來咧政府驗出佢有啲唔知咩問題咧，所以咧就禁止入口喎咁樣。咁但從來咧，從來都冇聽過五豐行啦，五豐行嘅嘢有事喎，就算禽流感啊嗰個時候，五豐行都冇事喎，咁你咪查下五豐行係咩行咯。咁呢個咧又有可能咧，就係而家就因為咧好多本地雞農咧就有啲 PR 嘢搞咗，譬如選擇越行啊，甚至乎有啲類似種子啦，即係有啲 NGO 味道嘅一啲傳媒嘅 column 咧，就會揾翻啲，因為而家文青多啊嘛，就揾翻啲本地農場，好似我咁咧，即係哇有良心咁種植，有良心咁養雞，有良心咁養魚咁樣，即係。某啲人會歌頌呢啲，寧願俾貴少少嘅，咁會唔會打擊到五豐行嘅生意呢？咁客觀上一定打擊到嘅，但係點樣反擊呢？咪就揾啲嗰啲完全冇常識嘅肥媽，又揾啲完全冇常識鍾意睇肥媽嘅人，咪咁樣宣傳話39蚊一隻鴨囉。即係我嘅陰謀論就係咁啊，純粹我嘅陰謀論啦，唔係當主話俾我聽㗎。即係呢個我覺得極有可能添啦，因為你點計都計唔到 隻雞點樣養出嚟，幾十蚊可以買得出街嘅。即係如果你真係養雞，即係香港養，你話哦人工貴啊，梗係貴啦咁樣。喂，咁大陸唔使人工嘅咩？唔通喂你揾人執隻雞翻嚟都要錢嘅，大佬。即係呢個係引用人哋咁講啦。喂，咁呢個問題就係另外一個大家食得安心啲嘅，就係因為嗰啲咁嘅大行要嚟打擊香港去分佢嘅市場嘅時候，咁佢未揾啲好無知嘅主持人出嚟，係咁大肆宣傳。喂，雞邊度使咁貴㗎？就係咁平。咁當你嗰啲人哋做幾百蚊隻雞嗰啲做唔到嘅時候，咁佢咪可以加翻價咯？即係呢個完全係一個商業嘅手法。但係最恐怖就係咧，點解你作為一個商人咧，你會同政府可以勾結到嘅咧？呢樣就好奇嘅，尤其是檢疫當局。咁呢個大家諗下有冇可能咯？嗱，講到明係陰謀論，講到明係冇證據嘅，咁呢純粹係推測嚟嘅啫。 真假 message retracted. Very long. Hello, 探長 Sorry, I come in. 哦，唔使 sorry. Sharing 誤，據說話什麼湖北定湖南蛋比較香嘛？ 嗯。 探長可能因為咁食到比較香嘅蛋。 OK。 反正和年前嘅都市傳說話 KFC 啲炸雞係老鼠蝦嚇。MK 門現今世界有錢人有得爛。无钱就一定会烂食物工厂的食物。至于食物问题，有仔女嘅人好多都有研究，只不过就算唔食溪，好多零食都大量添加剂，啲细路会自己买。同埋香港不嬲都有加美鸡食，进化到食虫普及咗，人类咪又系整啲基因改造食肉虫出嚟。总之卖前嘢就会咁。MK 满周围都有机器卖，只系未必个个会拣去买。Salmon Wong message retracted。Salmon Wong， 我喺日本食过生鸡肉、生鸡肝、生鸡神。听完你讲，而家有啲拗底。 咁日本人有良心啲嘅话， 我喺官网一间食材店买泰国鸡同鸡蛋。冇打針落藥落激素，嗰隻牌子供應俾泰國皇家。J Choi message retracted。J Choi 內臟吸收得最多激素。 係啊。 Sharon 誤，生雞肉、生雞肝、生雞腎，聽落都恐怖啊！ 哇，直頭好似啲土人咁喎、啊，但係應該好食啲嘅我諗。雞樣就唔知啊。但是生嘢其實好食啲嘅，應該真係，但係就有啲恐怖咯，真係。咁啊，同埋嗰啲所有咧覺得自己好勁嘅牌子咧，個傳聞都係供應俾啲皇家，供應俾中南海啊，供應俾國咩啊釣魚台國賓館嘅。咁呢啲我覺得真係一個 gimmick 嚟嘅啫。同埋唔知點解人都覺得咧，即係供應俾佢咧就係最好噶啦。咁點解你冇諗過皇家？唔會喺街買嘢嘅咩？即係個 supplier 可能係自己種自己養嘅咩？其實日本人已經係咁啦，喺大陸，即係所以咧，你話供應俾皇家呢啲，我係唔會信嘅；供應俾習近平呢啲茅台啊，我人都唔會信嘅。即係純粹係就是、掌握到人好中意權威嗰、那個心態咧，就利用咗個權威嚟做生意，或者覺得自己好勁，即係唔夠信心嘅行為嚟。我認為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我認識個日本人咧。佢娶咗廣州老婆咧，咁長期喺廣州度翻工咧，佢哋嗰啲日本人嘅團體咧，就自己嗰班日本人咧，就係去管理翻一個農場啊，即係唔係自己落手做啊，即係去 monitor 住一個農場咧，佢淨係食嗰個農場出產嘅雞嘅啫，嘅肉嘅啫。咁咧，至於你話皇室就點會要出邊供應啲嘢俾佢食啊？老實講，尤其是泰國添。咁日本人嘅商人都會咁樣，皇室唔識，唔係唔識咁樣係嘛？ 韋信旺我都有響馬寶寶訂菜、 哦， 不過現代人寵壞曬，慣咗一年四季都有曬咁多款菜食，到人哋真係跟翻當做去種同賣，啲人就會嫌款式少。M K 滿曾經人民幣升時。外国牛平过大陆牛，同埋美国肉一放放年计，你又敢唔敢食？牛人生生死有命，审费由天。 咁得意嘅，点解 message with chat 都读到嘅？咦，牛人生近来 你留嘅言咧，我明好多啊！我升咗咧，因为你讲得浅咗咧。 Harry Long 想问下你，你通常去边度听啲阴谋论资料噶？你对 The Web 有咩睇法啊 ？Gary， 可能你意识上咧，阴谋论都系要听翻嚟嘅，但系当然好多节目都系听阴谋论翻嚟讲俾你听啦。但我啲陰謀論咧，我自己發掘噶嘛，即係用一個邏輯嘅推論嚟噶嘛，咁所以未必有佢哋咁好聽嘅。老實講，咁但係咧，我用我嘅常識嘅層面同埋用我嘅分析，我講翻出嚟嘅啫，就唔係二手嘅。陰謀背後， 陰謀背後， 好耐冇聽啦！陰謀背後，自從出咗主流之後，我都冇聽啦。咁即係。我覺得全網台界咧，佢都數一數二咁勁啦，即係有啲主流嘅傳媒咧會攞嚟做封面嘅，即係呢啲咪成就咯，就係佢咁咧就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嗰兩位朋友咧，即係我就唔會就咁食完只雞咧，我就放過佢嘅，因為咧我好想去走去影下個農場，甚至乎喺農場度做個 live 咧，咁但係咧我都提出過，但係耍手零頭啦，佢話：，唉，唔好啊，呢啲咁嘅反政府呢啲。即係你整搞到我啲生意啊！咁即係咁，我諗佢真係推咗我啦，應該咁。但係唔出名又得唔得咧？即係唔講佢嘅名，因為佢哋呢個行業咧，即係逢親香港做生意咧，都係好怕呢啲。因為其實我節目本身又唔係講政治嘢嘅，咁但係政治係搞緊我哋啊嘛。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嗰啲陰謀論，譬如五風行嗰啲，咁事實上存在嘅，我亦都唔係因為佢嘅政治背景嘅。但問題佢真係有權力啊嘛。咁影響緊我哋食嘅嘢，甚至乎你有生仔女嘅，影響到你個仔有四個乳房，咁又何苦呢？係咪先？咁所以我根本就唔係講政治，咁但係對於做生意嘅人嚟講係比較即係保險啲嘅，即係我諗佢都想講，但係唔講得出㗎嘛，因為呢即係你喺商會俾人起咗底呢，你有麻煩㗎啦，咁可能俾人整蠱就無謂啦。咁佢推咗我嘅，咁我試下呢就走去人哋嘅鋪頭嗰度揾下吉先，揾一鑊即係去大鬧佢個寶龍係咪啊？揾咗寶龍嗰度咧，攞佢啲嘢嚟拍俾大家睇先，因為我都幾有興趣嘅。因為呢啲我真係當頭棒喝啊！即係以前食嘢完全覺得即係平嘢都覺得鬼鬼地㗎啦，但係估唔到原來平貴之間咧，即係分別好大嘅原來，即係佢嗰個種法或者個養法咧，咁即係對我嚟講有一個新嘅一頁啦，因為我從來。對飲食嗰啲要求好低嘅，即係我覺得如果唔使食嘢嘅都生存到嘅話咧，我真係會選擇唔食嘢嘅。咁但係奈何即係都係一個血肉之軀咧，即係都係要食嘢嘅。咁所以我上次咪講話去廚房煮下嘢嘅，咁當然阿監製比較恥笑啦，屌你煮嘢嘥嘢都有人睇咩咁樣。咁所以唉，睇下點啦。咁啊店長咧就好似有興趣嘅，咁睇下店長騷唔騷我啦。咁遲啲可能拍啲另類嘅俾大家睇下。都挺有趣。 進界好啊，探長拍條靚片有意義 ，sharing 唔感覺供應商可以做生意，佢嘅嘢符合到皇家嘅要求，亦都可以供應俾佢，我唔覺得有咩問題咯。好似諗得敏感咗，英國符合到皇家要求供應俾佢，可以整個內肉節俾你添，亦都可以收翻，其實冇乜稀奇。 我呢啲生意手法咯，我都系觉得，因为每个商品后面有个故事。 泰国有个话，即系皇家其实就系要俾钱佢嘅，先可以出皇家 嘅。哦，系啦，即系喺英国都系咁。 解决到噶啦。 哦，系，咁系咪真系佢食咧？又另外一回事噶嘛。 又或者系佢自己 做生意， 皇室嘅生意咯。 嗯。 所以佢咪可以加皇家。 系。 進界支持本土有心人 ，Chris Ryan 支持拍另类嘢。 系咯，即系嗱，就算老老实实，你将一啲同样嘅 content 摆喺我的手咧，我都会拍啲唔同嘅嘢出嚟嘅，好肯定。咁所以咧，即系我都有担心过咧，哇！人人拍饮嘢，拍煮嘢食，我又拍，会唔会都系嗰啲嘢咧？咁我有信心，我应该都唔会讲翻嗰啲废嘢嘅，即系怼到佢个下巴就已经话好食嗰啲咧，绝对唔会出现嘅，除非系玩交啦。咁所以系咯，睇下迟啲。天氣不要那麼熱先，我去農場運下吉先，即或者去魚塘運下吉，即我想離遠去給我拍，即不要訪問他咯，我想他不想給我訪問咯，因為 佢驚我擺啲嘢落佢口㗎嘛。因為呢我曾經呢訪問過一個即藤籃嘅人啊，唔係即係整蒸籠嘅人呢，那個故事我上次講過，唔多講。即係我驚我又係變成嗰啲人咁樣囉。因為我已經有個 agenda 啦嘛，即係我已經有個諗法，就係話支持本地嘢咁樣。咁可能諗多咗，或者佢哋個心根本就唔係咁諗。即係我盡量呢以此為戒囉。即係我見到我上次拍蒸籠嗰個人佢講嘅說話，我真係好深刻印象囉。即係唔好話因為你個編輯方向而影響咗人哋講嘅 wording 或者人哋嘅諗法，可能同你係絕對唔同嘅。即係你只可以報導個現象出嚟，再加你自己睇呢樣嘢諗法，就千祈唔好擺你嗰啲說話落人哋把口度咯。我覺得咁樣好唔專業嘅。 王信王，英國人做生意世界第一 ，Crossley 人怕出名豬怕肥。想出名同被出名是两回事。 咁又 系。上午探长本身唔鍾意食嘢，唔係好为食，所以某程度上比较容易改为生酮飲食。 可能係喎。因为呢你有乜嘢凌驾到自己条命嘅，如果即係你宁愿死都食嘅话，即係我就一定唔会囉。即係你食咗之后你咁多后果嘅，即係以前我都可能冇咁硬正嘅讲得。因為我睇唔到個效果係點啊，即係個 difference， 你唔知道原來冇咗周身病痛係點嘅感覺嘅時候，我而家先講得出咯。老實講， 唔係同我哋兩個都唔係嗰啲好講究要食啲咩嘅人。 嗯， 係咯。咁而家 佢想被出名都幾慘，突然變成眾矢之的。 哦，係係咩啊？你話 冇即係話而家順理成章，你當食物係幫你身體嘅燃料嚟啫嘛。 係。 咁所以。是咯，即是不是很介意，即 是 更加不介意咯。 哦，是咯。 即是只是你运行你的身体好有好处的嘢食物，食落肚咯。 咁我其实我有一样嘢咧，我仲未能够随心所欲嘅咧，就系、是、个食欲啊，即系我好容易肚饿啊。即系照阿监制睇嗰啲生酮嘅 group 咧。他說你入了酮真的會吃少了東西的，但我比我以前真的吃少了很多了已經。但是呢他成日都跟返說什麼副啤牌那些肉量呢，我成日都過的，但是那副啤牌不是人人都一樣的，大佬即可能我的骨骼生得不好，我用不到個 多蛋白質， 即我用不到個槓桿的，即我可能行的姿勢會浪費力的，咁我咪食，我咪要用多啲能源或者多啲蛋白質嚟 fulfill 到啲肌肉囉。 唔係喎，但應該係生酮啲人係唔係好肚餓㗎嘛。 唔係即係咪就係 血糖高低嘅問題。 我知道，但我唔肚餓，但我需要食㗎嘛，因為我身體係要支撐㗎嘛。會唔會係咁解呢？ 真 係 唔知。 咁所以呢我好怕嗰啲偽科學呢，咩八杯水呀、啊、個份量人人都一樣呀、啊、即係我絕對，我就算我冇常識我都覺得唔一定唔係咁囉。 但我已經唔係話嗰啲好容易肚餓咁耐， 唔係你個身體根本就唔同我。我而家就係、是、即係阿監製成日都話：哇！你食好兩副啤牌咯，食咗咁。但係我唔係因為我要食而我唔認同啊。但係我用我個邏輯嘅思考，我覺得即係其實人個遺傳咧，就算你個肝、你個腎、你手腳嘅長短。你的比例都是會影響了你消耗多少體能的嘛，那我應該都不是好的那些種來的，是我做運動員啦，那所以我的身體不太 efficient 底下呢，我可能真的吃多了東西比我原本這個重量，那不知道，我覺得是啦，即可能為我自己 的食慾去解脫啦，那還有我吃得多我又沒有肥到，那不知道怎樣解釋的真的。咁我就係覺得好遺憾，就係呢我真係唔可以能夠好似和尚食咁少嘢囉，因為如果我食得少嘢仲好囉，我覺得，因為有時食嘢都係一個困擾嚟㗎，即係譬如你夜晚我餓到瞓唔到，咁你又損失咗一個瞓覺嘅休息機會呢，咁我覺得好困擾囉呢啲，咁我食吃油落去我口都會埋想嘔嘅，咁我淨食菜我又唔得嘅，啲牙又唔知好酸嘅，即係好論盡嘅，咁變咗我都係要食，以前就食淀粉啦，但而家食肉咯，食蛋咯，先得咯。咁又俾阿监制话 over 晒，咁即系好无所适从啦，有少少真系。 大力水手789容易肚饿，食唔够油。大力水手789热量不够。Chris Ryan 淀粉真唔够啊！肾衰唔贪长，美食嘢食都 OK 噶。需学习和尝试过程，应该好多虾碌嘢。美女厨房都系用呢招，不过仲有靓女姐。上场 TVB 好似又话翻搞美女厨房，阿波做主持。 都冇人睇。我谂呢位朋友咧 ，Chris Wan 咧，系咪 Chris Wan 啊？你可能啊新朋友嚟嘅，欢迎你先啦。因为我都几肯定你系新朋友嚟嘅，因为啲旧朋友咧都知道我一年冇食过饭噶啦，咁所以咧，喺个身体咧，只会多得滞，但系就唔会唔够咯。喺淀粉方面，咁我食唔够油咧，亦都系我谂都系真嘅，因为我食嘅嘢里面唔系太多油，咁可能要注意一下食多啲油啦。但系个口味上我都唔系话可以啪跟油落嗰啲咯，睇下监制就得啦。哇！你话嗰啲阿 Bob 嗰啲做主持，真系唔好搞啦，大佬。即係如果咧，好似 Black Mirror 咁咧，即係有啲程式咧，可以咧將某啲人嘅樣咧長期封咗變咗格仔，或者連個聲都聽唔到咧，咁我就會睇翻無線喎。因為咧，即係嗰啲男嘅主持，我全部變曬格仔，同埋聽唔到佢把聲，淨係睇啲女彈下彈下咧，咪好開心嘅都。因為 TVB 咧，我完全唔抗拒啲女嘅，真係。汪明荃呢啲梗係唔係女啦，大佬佢婆嚟噶啦，大佬。 Travis Sam， 你瘦咗就证明唔系食太过 over 嘅嘢啦。尹信旺可能因为你啲忽已经 burn 晒，就算生痛用紧油都唔够燃料，所以肚饿。Jack Musick MB 邓无色 Chris Wen 生酮飲食系戒糖和淀粉 Priscilla Lee 食得是福鸭探长、顺其自然啦、Chris Ryan 又话过不睇到盐啦。大力水手789食肉太多，多余蛋白质变做糖， 我都知 引发胰岛素上升，易肚饿。 系啊系，我都知。 Chris Ryan 多谢先 ，Travis Sam 大力水手，可能系咁。 哦，系咯，都考虑过呢、這个，咁所以我咪就系好困扰咯。即系如果 可以食多菜喎、 啊，系菜有卡啊嘛，即系所以咧， 菜咯、啊，你可以减啲小卡，但系你自己唔中意食菜啊嘛。 哦，系啊，口都歪埋，大佬。 Chris Ryan 系女，你都唔抗拒啦，哈哈。 咁啊，梗系唔系啦，都有分嘅。譬如欣兒嗰啲都系女，咁但系真系顶唔顺啦，大佬。史嘉呢啲婆嚟噶啦，即系嗰啲直头唔会睇咧，即系当佢阿 Bob 噶啦嗰啲系列。喂，咁啊，差唔多啦，我都讲咗好多关于食材嘅无知啦。讲下我啊，即系原来有，即系嗱，我希望咧去咗，我想睇咩咧？我想睇元朗嘅乌头系点样样噶啦。我想睇加美雞呢我聽返業內人士講呢，即係以前好早期當佢冇咁量產嘅時候係非常好嘅，咁但係呢佢嘅好嘅地方呢對一啲 keto 人係唔好嘅，知唔知？因為加美雞係瘦少油嘅，好多蛋白質嘅，咁呢就變咗佢哋嗰個角度就靚雞囉。咁但係對我哋嚟講呢，多油有咩問題呢？係仲好食㗎嘛。所以昨日我食嗰隻雞啲皮好食，原因就係啲油有嗰啲味啊嘛，咁好笑喎，有啲 好膠咯， 系啊，有啲骨膠原啊，即系好膠口嘅，好正嘅，即系但系膠口得嚟又爽嘅，即系个皮嗰度膠，但系啲肉就比较爽嘅。咁另外咧就系、有啲冷知識咧，真系好笑。咁我即系同啲唔系好熟嘅朋友，梗系讲天气啦。哇！呢排真系热到嗨嗨咁啊！佢话系啊，我咁养鸡啲鸡会唔会热到中暑噶？咁佢话中暑就唔会，不过饮好多水咯啲鸡。咁饮水有咩问题咧？佢饮咗水咧，啲鸡啊冇乜鸡味嘅，因为咧可能冲淡晒，即系流走翻啲矿物啊，出屙翻晒出嚟咧。咁所以咧热得滞咧，啲鸡系唔好食嘅，即系啲味会欠缺嘅。咁冻得滞又点咧？啊，冻得滞又唔得嘅，冻得滞有咩问题话？系啊，即系总之冻又热都唔得噶啦，总之咁所以咧，其实谂下，其实养鸡嗰个风险都好大嘅，即系嗰个成本好高咧，就绝对唔会系平到几廿蚊咁样已经有只鸡咯。咁所以呢个你就自己谂下啦。喂，咁啊，差唔多啦，既然大家都冇咩发表嘅时候， 咁同埋留言都唔留，即係證明大家已經飽和咗啦。喂，咁好啦，咁啊又要感恩一下先啦。喂，多謝今日嗰三位朋友 super chat 啦。另外咧就聽到而家都仲未走嘅朋友，亦都多謝你嘅耐性啦。咁另外咧聽緊網台 app 嘅朋友咧，就希望你到時都有星期四夜晚十點幾咧就入嚟我個 channel 啦。咁啊最穩陣起見咧就 like 埋我個 page 啦。咁我 page 咧就係、是、等我讀一讀先。啊，喺畫面都有噶啦。個 page 咧就係、是、facebook.com 跟住 slash detective tam 重一個字，咁就 124人 喎。哦 ，OK， 都唔算多啦。喂，咁啊好啦，咁啊下個禮拜見啊。係，唔記得同大家講翻一聲，今個禮拜嘅怒火探戈咧，可能今晚先有時間錄啊，因為之前嗰幾日都好忙，有好多嘢要做，咁所以仲係保留喺 beta 版咁解啦。如果唔知道咩叫怒火探戈咧，咁就請你咧快脆 like 翻個 page， 個 page 裡面咧我所有 activity， 所有六個節目咧喺嗰度咧順藤摸瓜都揾得翻曬噶啦。咁好啦， 去六四啊！ 係喎係喎，呢樣嘢唔記得講啊！喂，好大個話題，多謝監製提一提我。有啲人拜拜咗啦，可惜。咁啊，我仲講多埋六四個感覺先。咁啊，讀埋你最尾嗰幾啊，冇啊，冇乜特別啊，但冇識講拜拜，唔好拜拜住，咪唔好走住。誒、欸，阿 J 唔好走住啊 ，J。咁咧就講緊六四，今年六四之前嗰個遊行咧，即係啱啱過咗嗰個禮拜日，咁啊金英咧就嬲過，喂你去唔去係遊行啊咁講，我直頭唔知係咩遊行啊，因為咧以前咧都耐唔少留意下蘋果嘅頭條嘅，咁但係近呢三五年咧直頭係蘋果可能少咗人睇咧，咁於是乎咧就嗰日遊行我都唔知啊，同埋而家咧 Facebook 咧。我就唔會好陰謀地覺得佢會派啲咩唔派啲咩嘅，咁存在都有可能嘅，亦都可能我自己忽略咗。但其實咧 ，Facebook 有個功能咧，就是、加粒星咧，就每次嗰啲人有 post 都出嘅。但係竟然而家咧好多加咗粒星嗰啲我都見唔到，淨係見到啲 sponsor 嗰啲。咁又係嗰句啦，即係商業社會，咁咪唔通長期蝕俾你咩？咁我真係建議咧，即係假如蘋果。嗰啲俾多啲錢 sponsor， 多啲人睇到你咯。咁即係佢哋嘅概念係好難嘅。佢已經潑水咁潑出去，諗住啲 content 收翻錢，冇理由要俾錢嗌你睇㗎。咁我都明嘅。咁所以咧，即係只係怪自己冇心肝。即係六四之前嗰禮拜 ，suppose 年年都有遊行，我就 miss 咗啦。咁樣我以為咧係呢個星期日。咁點知原來星期一晚就係六四當晚咯。咁所以可能佢太近就。決定咗係上一個禮拜搞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會六四燭光晚會要去啦，咁但係個心理係個心路歷程或者個現象有咩改變咗咧？就係而家咧好多好似我咁年紀，甚至乎再後生啲咧，都認為鄰國嘅事關我鬼事咩？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諗咧。咁我早幾年我都冇咁諗嘅，但係似乎啱過咗今年咧。就聽到某啲分析咧，又或者自己諗過咧，即係覺得其實中共咧，佢排除咗一個理由咧，總之香港人中意乜佢就同你對著幹嘅時候咧，就有呢個顯身呢個效果啦。你悼念六四又唔妥你啦，因為你打擊嘅政權，你唔悼念六四，你港獨即係就覺得你係港獨，即係話香港人咧。左又死右又死，你做咩佢都系唔中意嘅。总之咧，就要你班香港人有香港人嘅意识，呢班人要歼灭。你唯一就系睇到呢样嘢。咁但系调翻转咧，我觉得连我都觉得邻国嘅嘢唔关我事嘅时候，咪只系等于政治唔关我事，但系政治会搞你噶嘛？政治就系你嘅生活啊嘛。咁而家正正就系中共就系、是。关唔关你事啊？你认唔认为关你事啊？无论你系大中华交，或者你系阿陈云同埋阿黄英文啲 friend， 佢都觉得唔妥你啊嘛。即系你悼念又死，唔悼念又你港独嘅时候，正正就系咁。我所以我认为，我觉得我六四咁啊，必定会出席咯。就因为我抗拒一个咁嘅政权。OK， 有啲人就话，连支联会啊都唔敢讲结束一党专政啊咁样。喂！咁我而家大個咗啦，我成日諗下人哋點解會咁樣做啊？你話支聯會去投共咩？我死都唔信㗎啦。但係佢為咗減低個打壓，能夠令到香港有呢個生存空間，喺有妥協某啲嘢底下，仲能夠 book 到維園嗰個場，否則就連場都唔 book 俾你。 當你是非法的，那如果被你是搞手，你會怎麼想呢？你不是算夠數，你不讓我搞行動出街，喂，但之前那些老嘢嚟嘅，佢點會咁諗啊？佢會咁諗都做唔到啦，係咪？咁大家都係被害者，支聯會又係受害者，我哋又係受害者，大陸嗰啲死難同胞又係受害者嘅時候，我哋點解要 care 嗰啲搞手？哇！你又即係又係裝閒問題啊！人哋搞嘅話，你唔使搞，即係你唔使面對嗰啲政策，你唔使面對個政權嘅時候，你梗係講乜都得啦！屌你又，哇！你做咩唔結束一黨專政啊？做咩唔打倒共產黨啊？喂，你咁樣講啊，梗係得啦！但係佢哋就係正正唔得啊嘛！呢、這個時候咪就係你選擇呢班人出嚟搞 ，remind 翻呢個人道世界裡面六四屠城呢件事，大家有一啲講法，大家有一啲親歷親眼目睹呢件事嘅人。或者有啲北京天安門母親嘅人去講佢嘅見證，仍然能夠存在啊？抑或同佢反咗面算撚數啦？我連出都唔使出嚟嘅。喂，但係共產黨對你啲已經有本土嘅意識嘅人，佢你做咩都唔妥嘅。你放棄咗六四之後，佢亦都會搞你第二樣嘢嘅。你要咁樣，我咁樣分析呢件事，所以就令到我六四當晚我必定要出席，同埋必定要每個人見到我都會講。同埋不停都會講緊中共曾經點樣對待自己嘅人，中共點樣嚟香港做咗主人，要令到佢點樣屈服於佢底下啊嘛！即係呢樣嘢我哋唔可以屈服嘅，因為我真係陀地嚟嘅，即係我從來同中共真係完全冇關係嘅，喺政治上甚至文化上，即係俾佢影響嘅當然有啦，但係對我嚟講，所有嘢都係壞影響咯。你試下講一樣中共對香港有好嘅影響嚟聽下，即係我真係想見識一下。我到而家未諗到咯 ，sorry 啊，真係。喂，咁好啦，講到呢啲啊，真係要走啦。阿 J， 可能你走咗，喂，你翻嚟真係多謝你啦。但我咁啱就真係講完曬啦。希望到時星期一晚大家會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啦。咁我一定會喺度嘅。咁如果大家想碰碰面咧，就不妨自己打下卡，睇下我有冇路過，可以同你吹兩句水啊，或者你俾你截住啊咁樣。即係我知道嗰日冇人老笠嘅，咁你截住我都知你係九吹廿四嘅聽眾啦。咁好啦，都幾夜啦，拜拜，下個禮拜見啦。咁啊，我如果今晚錄得到探歌嘅話咧，咁希望密切留意啦。都係嗰句 facebook.com/detectivetime， 咁啊 like 咗個 page 先。好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wo Radio。節目內容只是主持的意見，不代表 StageTube 立場。